不盡，風不息， 自由風，自由風。 新的選舉制度，民主黨的前主席李永達， 坦白講，我參與民主運動，我都是一個比較有耐性的人。但你逐漸下下走翻轉頭咧，真係對唔住，我而家真係唔信。 前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 香港是需要多元的參與嘅，唔係淨係話直選係咁重要，最緊要佢係適合嗰笪地方嘅需要。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个新词语，叫邻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邻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邻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邻舍第一计划。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四月十二号星期一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由于咧欧嘉伦咧今个星期有事在身啊，咁所以今个星期咧就系星期一，就由陆宇光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噶。嗱，刚刚见到咧就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联同一啲嘅官员咧就召开记者会啦，咁就系交代一啲最新嘅疫情措施，咁又包括咧就将来咧就会有一啲嘅疫苗气泡咧。就作為一個防疫措施的基礎，去到調整一些嘅防疫措施的安排啊。咁佢頭先都講到咧，就係話譬如話食肆嘅每台嘅人數限制啊，咁以至到咧就係譬如醫院啊、院舍嘅探訪啊、宗教活動啊，以至到咧好多唔同嘅活動咧，都將來咧都可能會即係都係會用一個疫苗咧嚟到做一個嘅分界線啊。即係如果係員工同埋顧客都係有注射疫苗嘅話咧，好多。的一啲措施咧，行业嘅情况咧，都可以系重开啦，同埋放宽相关嘅措施噶。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我哋稍后咧都会同大家咧就系详细咁去讲下呢啲最新嘅防疫措施嘅安排啦。咁不过咧呢个钟咧，我哋就想同大家先倾一倾咧另一个话题咧，就系消费券啦。咁因为咧政府喺寻日啊，即系四月十一号咧，咁就系公布咗咧，就系嚟紧个消费券咧就会系甄选咗。幾間嘅一啲數碼平台、數碼支付平台咧，就作為咧呢個參與消費券嘅一個計劃。咁你四間嘅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咧，就包括係支付寶香港啦、八達通啦、Tap and Go 拍住相，同埋咧係 WeChat Pay Hong Kong 噶。咁而家政府咧就同呢啲嘅營辦商咧商討緊啲細節啦，目標咧就喺暑假期間就開始接受登記。到時咧相信會有一個嘅中央嘅系統咧，就俾市民咧去到登記咧領取呢個嘅消費券。 全。咁好啦，就政府讲到话咧，而家呢啲嘅支付工具咧，就系涵盖咗本地嘅零售、飲食同埋服务商户，分别有咧就系3万至到10万家噶。咁而咧都睇翻咧就系呢啲嘅营办商咧同政府磋商嘅过程，亦都系讲咗话会尽量减免一啲本地商户啊，尤其是系中小企咧，就系安装同埋使用相关支付工具嘅费用啊，同埋处理咧以消费券付款嘅啲手续费噶。咁好啦，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咁大家点样睇今次即系政府拣咗呢四间嘅储值支付工具咧？系咪你常用嘅一啲电子支付嘅方法咧？大家可以都回想一下，譬如大家平时去消费、去唔同嘅商店啊，又或者系街市啊，譬如去买一啲嘅日用品啊，买一啲嘅譬如衫啊、电器啊，以至到咧去街市度买食品啊等等呢啲嘅地方。啊！佢哋其實係咪收取呢啲嘅呢四個嘅電子支付平台所俾嘅費用嘅咧？咁調翻轉咧，就可能有啲嘅街市啊嗰啲咧，就可能係未必有呢啲嘅電子支付嘅平台啦。調翻轉咧，一啲嘅大商户咧，啊佢哋又係咪收八達通呢啲嘢嘅咧？咁可能都未必嘅、哦。咁即係如果呢個消費券係透過呢四個嘅支付平台去發放俾各位市民嘅話，啊各位其實係咪真係用得著咧？咁好啦，其次咧就系、是、啊，各位咧就系、是、唔知道大家点样睇呢个嚟紧嗰个嘅发放嘅安排咧？因为咧，其实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当初喺预算案嗰度宣布话会有消费券呢个安排嘅时候咧，就曾经有个构想噶，就话会系5000蚊咧，就系分5期吓，每期咧就1000蚊咁样去发放噶。咁但系咧最新咧，陈茂波喺网址里面就话消费券嘅一啲执行细节啊，包括系发放嘅期数啦，每期发放嘅金额啦，同埋使用期限等等咧，因为咧就过去一段时间咧都听到唔同嘅市民提出唔同嘅意见啦，所以咧都系详细考虑紧，咁会尽快敲定当中嘅细节噶。咁睇翻一啲传媒报道咧，咁都讲到话有啲嘅建制派人士咧就提议啊，不如好唔好咧就系、是去将呢个嘅5000蚊消费券分2期啫，就唔好分5期啦，分2期咁去发放，每期2500蚊咧，咁呢啲都有提过噶，咁究竟政府最尾系咪采纳咧？呢个都要留意住啦。不过又有一个嘅问题啦，就系、是、咧原来八达通咧有一个增值嘅上限噶、哦，咁而家咧就系、是、大家可能个增值嘅上限咧就唔够咧就系摆个消费券落去啦。咁如果大家即系将来啊系即系攞一个比较高额啲嘅消费券嘅一个注入嘅时候咧，会唔会话需要啊去到自己去申请翻去到提高嗰个嘅增值嘅上限咧？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咁好啦，各位，如果系商户嘅吓，听紧节目嘅听众系商户嘅话，大家自己有冇呢四个平台咧？咁而你又会唔会因为今次消费券嘅计划，会唔会系申请翻呢啲嘅平台咧？咁但系咧就系、是、即系嗱，见到而家好多嘅商户都话系会喺呢段期间咧，就系俾一啲新商户安装咧，就是、一个减免费用嘅安排啦吓。咁但係有啲商户就擔心啦，啊會唔會話將來啊喺呢個消費券計劃過咗之後，呢啲嘅電子支付平台可能就會收翻費噶咯，咁到時又點咧？咁如果你係商户嘅，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你一齊傾下噶。嗱，轉頭咧就會有唔同嘅嘉賓咧一齊講下消費券嘅計劃，咁我哋咧轉頭咧就會亦都聽聽大家嘅電話噶。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o again.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几个字咧，虽然嗰个串法里面有个 L 喺度，但系我哋系唔需要读嘅。第一个字咧系 talk, talk, talk, talk, talk。我有一个 o o o 嘅 vowel 喺中间 ，OK， 前 T 后 K 就系 talk。And、there's no need to include the L sound in it， 唔使 talk 咁样嘅，所以就系 talk 就可以啦。Example sentence, I'm talking,、he's talking, she's talking, okay? 另外一个字呢就是 walk, W-A-L-K, 差不多的啫，都是 walk, 就不需要 walk, 这样的就不需要下去的。另外还有一个例子的、三文鱼都是 ,salmon,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不需要读 L-M 的 ,salmon, salmon, salmon。但有些字是需要有的，所以、请大家多点查字典。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消费券噶。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邵家辉你好 ，Hello， 陆生你好。 嗱，今次政府就宣布咗咧，系有四间呢个嘅储值支付工具营办商啊，吓咁就会协助推行呢个嘅消费券计划。你自己觉得点啊？ 業界對於電子消費券可以落實嘅話咧，一定係非常之鼓舞啦，同埋支持嘅。咁尤其是而家個市道咁疲弱啦，咁而今次去選擇呢四間嘅平台公司嘅話咧，據了解佢嗰個廣泛性其實都係大嘅，即係話本身而家嗰啲零售商咧都幾普遍咧，都係有用開嘅。咁我相信都會方便到佢哋嘅。 嗯，咁但系即系有啲人都关注到，可能有啲大家比较常用开嘅一啲支付平台啦，又或者系咧信用卡咧，咁就冇纳入呢个消费券嘅计划之中，我哋点理解咧？ 我自己个人就当然希望政府如果越系广纳得多嘅话咧，就会更加方便到香港嘅市民啦。咁至于佢点解唔采用全部嘅话咧，咁我相信政府有佢自己考量嘅。 嗯。咁好啦，亦都大家關注到咧，就係唔係每個嘅商户咧都有呢啲嘅儲值支付工具平台嘅嚇。咁譬如話一啲大商户啊，會唔會即係可能佢就冇辦法通呢個嘅支付嘅方法啦？或者小商户佢根本咧就任何嘅電子支付咧都未必有嚇。咁要去到安裝嘅話，即係可能係即係雖然話而家呢啲嘅營辦商係有一啲嘅減免費用嘅啲政策啦，咁但係唔知道即係將來咧會唔會又收翻費啊？你點樣睇呢啲唔同商户嘅考慮咧？ 其實昨日政府推出嚟嘅時候咧，咁我馬上都去聯絡咗頭先所講嗰四個平台公司噶啦。咁我初步了解咗咧，其實佢哋推出嚟嗰個優惠啊，同埋有啲咩可以方便到商户啊、市民等等啦。咁嗱，據了解啦，而家初步如果其實嗰四間公司咧，如果要裝一個簡單啲嘅方法咧，俾嗰啲公司重新安裝嘅話咧，其實佢哋係會免咗佢個安裝嘅收費嘅。咁第二咧就係嗰個每一單嘅 transaction 咧，即係嗰個嘅手續費啦。咁據了解咧，如果火一啲比較中小微企嗰啲公司嘅話咧，咁你一諗個方法咧，即係盡量咧都希望可以喺呢一段時間電子消費券推出嘅時間咧，佢都唔收佢嘅。咁而第三咧就係話完咗呢個計劃啦。咁如果有啲朋友覺得喂我你雖然唔收我錢啫，中間又冇收我手續費啫，咁但係我驚你之後又我又唔想用，咁我又驚安裝費拆除嘅時候又要收我錢喎，咁樣咁我都問咗，咁佢哋都話。如果你都係最多咩人想用嘅話咧，其實都係會收錢嘅。咁所以我相信係有利而係冇乜害啦。 哦，即係你意思係，如果商户喺完結咗消費券計劃之後，唔再用呢個電子支付平台，係唔收錢係嘛？定點啊？ 係啦，佢如果佢唔用呢個支付平台咧，佢要取消翻佢嘅話咧，其實佢哋唔會收佢錢嘅。 嗯，但繼續用就可能會收錢係嘛？ 如果繼續用嘅話，唔知佢用幾多年啊，同埋即係佢個份額個生意第日佢會唔會做大啊？等等好多好多因素，呢啲我估計唔到。不過我估計嗰啲平台話，而家其實佢有收費開嘅。如果唔係，佢哋公司營運唔到啦。 呢個消息係你係都問翻一啲營辦商得出嘅結果定點樣啊？ 我琴日有同四個營辦商嘅有啲人，我都有同佢聯絡咗。嗰、那個初步佢哋個構思係點樣嘅？ 嗯，吓咁都有啲。 但系我补充一点啦，头先我讲嗰啲系火啲中小微企嗰啲嘅公司咧，佢哋会支援佢啦。咁但系如果啲比较大型啲嘅公司嘅话咧，因为其实佢本身可能都系佢哋嘅客户嚟嘅。咁如果嗰啲嘅公司佢哋会点样处理咧？可能佢会有另外一套方法去处理，或者咧，即系我哋都问咁如果喺电子消费券嘅话，咁其实你哋间公司着数咗，咁你点样回馈翻俾市民啊？咁我哋都话佢哋如果。嗰啲市民係用嗰個電子消費券咧，係消費咗喺嗰啲公司上面，而佢哋知道咗咧賺到啲錢咧，佢都會諗辦法咧就益翻啲市民或者益翻嗰啲公司嘅。咁到時有啲咩方法講，咁大家拭目以待啦。 好啦，跟住就讲讲咧，就系发放嘅安排啦吓。咁因为咧就系陈茂波司长之前有建议过咧，就系分五个月，每个月咧就1000蚊咁样去派。咁但系而家咧就喺佢喺网址里面话，发放嘅期数啊，每期发放嘅金额、使用期限等等咧，都系考虑咗各方嘅意见咧，而家就系考虑紧吓，咁啊先至再敲定个细节。你自己有建议发放嘅安排应该点样最好咧？ 之前其实政府都有问过呢个问题嘅。 咁因為我自己就係批發及零售界嘅代表啦，我負責82個商會。咁其實由呢、這個即係啲貴價品嘅鐘錶啊、珠寶、黃金啊，直至到去到雞鴨鵝菜，其實都係我去代表負責嘅。咁而嗰啲朋友咧，即係對同我哋講咧，就喺、是、今次嘅電子消費券話咧，佢哋每一個人嘅睇法其實都即係都係會有啲唔同嘅。咁你貴價品嘅朋友當然希望嘛，如果你可以一次過5000蚊，你規定佢用5000蚊嘅，咁佢哋就用嘅機會又會多啲啦。咁如果一啲比較低價品嘅朋友嘅話，就覺得喂，如果你只係拆散啲嘅話，咁佢哋用到佢哋嘅工資嘅機會又多啲，拆開單嘅機會又多啲。咁所以每一個唔同嘅持份者咧睇嘅嘢都唔同。咁我自己即係代表佢哋全部嘅話咧，當然我都尊重我哋嘅睇法啦。咁我如實都反映俾政府去睇嘅。咁但係咧就係喺澳門咧，其實都有啲經驗俾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嘅。澳門上一次嘅電子消費券咧，其實佢係300蚊就一次啦，咁就分10次咁俾啦。咁其實佢拆散咗嘅話咧，咁喺嗰邊有啲朋友做生意嘅話咧，講俾我聽咧，咁事實上佢嗰個單咧，其實係開得會多啲嘅。咁而嗰個受惠嘅受眾嘅話咧，個朋友亦都會多啲嘅。 嗯，澳门我见今日都仲有一啲新嘅优化安排，咁就係话除咗5000蚊启动金之外呢，仲有最高3000蚊嘅立减额啦。咁头先你讲到啦，就每日个使用上限係300蚊，同埋呢就係、是。 咩意思呀、 啊、吓、啊 就是、立减，不好意思我未睇 过。係啦，就因为呢佢话而家呢嚟緊消费呢可以有75折嘅立减咁、啊、即係话呢个3000蚊呢就係用嚟係俾你嗰个折扣价嘅。譬如话你而家每日嘅使用上限係300蚊。咁但係你用300蚊呢已经係享受緊75折啦。即係话你用300蚊就可以买到400蚊嘅嘢啦。咁即係话呢你其实如果你买400蚊嘅商品每日係300蚊嘅限额嘛。咁就基本上唔使钱呢就係、是、已经可以呢就买到呢个400蚊嘅货品啦。咁解。 哦、oh, ，OK， 佢呢個計劃係嗰啲公司同佢一齊去支援去做啊，定係多咗25% 咧？政府俾啊？ 呢、這個就有呢、這個即係政府有呢個立減額就提供啦、啊、就我就見到呢個新聞就係講緊。 OK， 因為我未接觸到呢個嘅新聞，咁我慢慢去詳細去了解嘅。不過就聽落去嘅話咧，即係如果佢要即係嗰啲業界去支援去即係俾75折佢啦，咁係啊。即係我當然即係高興啦，聽到。不過我諗其實未必全部貨品都可以嘅。例如好似你買黃金嘅，佢點樣可以俾咗75折你啊？咁、除非你政府支援埋，其實嗰25%咯。咁所以具體嘅嘢，我諗我要了解咗澳門講啲咩先可以答到呢個問題。 係。咁但係即係頭先你都話咧，即係聽到唔同嘅規模嘅商户對於嗰個發放嘅期數啊、金額啊都有唔同啦。你覺得點樣先至最平衡到各方嘅一個要求呢？是不是两期两？我听到有个建议就是两期，每期2500咁样，咁你又赞唔赞成呢？ 我听过田北辰议员提过，即系话拆开两期就2500啦。嗱，好多方法其实都系我自己都系开放嘅。咁即系有啲人讲政府话1000蚊咁啊分五期啦，咁有啲人讲话不如分10期啦，拆散啲啦。有啲人话5000蚊你捆绑佢啦，每一个都有佢哋嘅优势。嘅唔好處嘅，咁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即係我因為我代表唔同嘅界別，嗰啲高價品咪希望捆綁多啲咯，低價品嘅朋友希望拆散多啲，咁市民其實你又明白，起碼知道嗰個原則、那個 concept 係邊度嚟嘅，咁至於政府點樣去做嘅話咧，其實就交俾政府去整啦。咁嗱，但係我想講，縱使政府將佢拆跟翻1000蚊分5次又好，或者500蚊分10次都好，喂，有啲朋友出邊講我要買件5000蚊嘢，咁咪好煩咯。做生意嘅人一早已經諗曬方法俾你㗎啦，咁你諗下出面有啲要分期付款嘅，過去我嗰啲朋友喺澳門講俾我聽，即係300蚊就分10次嘅話咧，如果你走入嚟第一日你買件3000蚊嘢咧，佢即刻俾你攞走，佢可以有辦法慢慢扣翻你㗎嘛，佢最驚你冇錢嘅啫，所以即係只要呢個計劃推出嚟嘅話咧，我相信市民去點樣去使咧，買啲貴價啲嘅貨品啦，或者拆散啲嘅貨品嘅話咧，我相信其實都可以應付得到嘅。 嗯。我見到有啲傳媒咧都跟進緊其中一個嘅情況咧，就係有啲市民可能佢唔係咁方便做一個消費行為嘅，即係譬如佢係住喺緊一啲院舍啊，甚至係住喺醫院入邊嘅咁。咁消費券對佢哋嚟講可能就比較難使用喎。咁點解決呢啲問題咧？ 我諗如果其實住緊院舍嗰啲朋友話，可能你俾現金佢都出唔到街，佢都係住咗院舍，甚至乎啲老人院有啲朋友會攤咗張牀嗰度。都係即係唔行到唔方便嘅，咁我諗其實嗰啲錢支付咗俾佢嘅話咧，咁其實佢哋屋企嘅人會唔會即係可以幫佢使到咧？咁即係 稍後話當政府擺啲文件上去立法會嘅時候，我哋可以幫手問啲問題。 係，咁仲有啲嘅好仔細嘅啲安排啦，譬如話嗰個消費券咁啊，係消費嘅金額咧就擺落嗰個嘅電子支付平台嗰度啦。咁但係點樣做法咧？究竟係即係一嚿錢咁擺落去啊，還是有啲嘅實報實銷嘅做法咧？又或者係有啲人擔心就有啲嘅濫用情況啊，即係用呢啲嘅支付工具嚟套現啊等等，點樣去避免呢啲濫用嘅情況？你覺得應該點做？ 在政府上一次去介绍文件的时候，其中一点呢，他强调其实他就尽量希望不要那些人将他变现金啦。是不是？那如果不是就失了那个电子消费券那个意义。因为今次不派现金派电子消费券的目的，其实希望可以帮助振兴到香港其实现在的经济。因为大家各行各业其实知道都是疲弱的，包括飲食啊、零售啊、后面批发啊、供应商等等的话呢，其实都是个情况不好的。那所以电子消费券可以帮助啲企业有多啲收入，保到个企业，保到啲同事嘅员工。咁呢个系个原意嚟咯。咁至于你嗰啲朋友话佢唔系，我谂个方法一定要将佢变做现金嘅，或者我买咗样产品，我卖翻去俾人哋，我变翻套现嘅。咁呢个一个日常平时嘅行为，咁你冇办法，你控制得到佢嘅。你因为佢嗰啲人写之后，我买罐牛奶，跟住隔篱嗰个朋友原来可以将佢买罐牛奶，佢俾翻钱我。咁你点样控制佢啊？咁我相信嗰啲系自己嘅选择嘅自由。 嗯，好啊，唔该晒邵家辉，多谢你啊。 系、嗯、，OK， 好。 邵家辉咧就系批发及零售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嗱，咁讲多次啦。咁今次咧就系政府将会咧推出呢个电子消费券计划啦。咁就系向每名合资格嘅18岁或者以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新来港人士咧，就发放咧就总额5000蚊嘅电子消费券啦。咁计划嘅规模咧就系360亿元噶。咁就拣咗咧4间嘅储蓄嘅支付平台嚟到咧做呢个嘅消费券计划噶，我哋电话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现有的社交距离措施延长到今个月28号，并计划以疫苗气泡为基础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在新安排下，如果食肆员工全部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所有客人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食肆每台人数上限可以由现在的4人提升至6人，堂食时间亦都可以由晚上10点延长到午夜12点，但食肆容量维持在50%，宴会人数上限20人亦都不变。第二阶段是所有员工完成接种2剂疫苗，顾客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全部使用安心出行，食肆就可以划出特定范围，每台人数上限可以增至8人，宴会人数可以增至100人，堂食可以延长到凌晨2点。第三阶段是员工已经完成接种，以及只是接待已经完成接种2剂疫苗的客人，每台人数可以提升至12人。政府豁免本港居民14日检疫的回港易计划，今个月底起会由广东扩展至其他内地的省市。由5月中起，亦都会推出来港易计划，俾香港居民以外嘅内地人士无需14日强检来港。政府又计划嚟自低风险地区，包括新加坡、澳洲同埋新西兰嘅抵港人士，如果已经完成疫苗接种，强制检疫期可以由而家嘅14日减至7日或者更少。中风险地区的抵港人士完成疫苗接种之后，强制检疫期可以由现在的21日减至14日或者更少。而已经完成接种的本港居民可以参加由特区政府和海外政府磋商设立的旅游气泡，或者外国政府主动提供给旅客的减免检疫期旅行公干活动。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嘅，咁剛才聽新聞都聽到啦，咁就係剛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都宣布咧，係日後嘅防疫措施咧係會以疫苗氣泡作為基礎嘅，咁即係話咧，如果一啲嘅處所或者行業嘅員工咧係有打到疫苗嘅話咧，咁就可以咧調整翻相關嘅放寬啊，相關嘅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咁包括食肆嘅每台人數限制可以放寬啦，同埋咧就係醫院同埋院舍探訪等等咧，呢啲咧都可以係放寬噶，不過咧就呢個實施日期咧就要待定嘅。咁大家咧如果對於呢個話題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咁我哋咧剛才咧就傾緊嘅係電子消費券啊嚇。咁啊政府咧就係即將會推出呢個電子消費券計劃啦。咁就暑假咧，相信暑假咧就係可以接受申請噶啦。咁而亦都咧係政府係甄別咗咧係四間嘅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啊，包括支付寶香港、八達通、拍住相同埋 WeChat Pay Hong Kong 咧，就作為協助今次電子消費券嘅計劃噶。咁大家點睇今次呢個電子消費券計劃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嗱，電話旁邊咧有聽眾張女士喺度，張女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請講啊。 我想問咧，嗰啲電子消費券咧，我哋啲老人家咧又唔識用嗰啲咧，咁可唔可以啊？八達通过户落去，咁我哋咧有时喺街市买下餸啊，买下奶粉啊，买下啲食早朝头早早餐啊嗰啲咁样。 你头先话过户嘅意思系咩意思啊？ 哦，系啊，我哋唔识用噶嘛，我哋又唔识字又唔成，所以我就想要咁问下啦。我哋几廿岁冇得收入，有得支出，边度有咁多钱嚟使啊？梗系有得使嘅，就慢慢买啲需要噶啦。边度搵嚟储啊？储落条嗰肚度啊？有得储嗰几千蚊。 你会唔会有家人咧可以协助你喺将来喺暑假嘅时候网上申请啊？ 即系点讲咧？啲后生唔会理我哋啲老人家嘅。 咁你嗰时譬如话系， 我哋而家朝头早咧。买早餐又几乜嘢都系几几钱嘅，冇人理嘅。而家都后生顾自己嘅啫，唔顾啲老人家嘅。 咁啊，即系嗰时话，譬如系发放现金咁啊，咁都系要网上申请噶嘛， 系咯，好似上嗰次咁俾一万蚊咁，我哋啲已经使晒咧，边度搵嚟储啊 ？OK， 系咪咁讲啊？ 好啊，多谢晒张女士嘅电话吓，多谢你。咁都可能咧系的确有啲嘅市民咧未必好识得用咧呢啲嘅储值支付工具噶吓，咁啊无论系普通市民消费者又好啦，或者商户都好咧，都可能咧有啲好似张女士咁，都对于呢啲嘅支付工具咧，其实即系冇用开啊吓，或者唔好识得去到安装啊。咁点咧？咁系咪要加强宣传，或者系有啲人去到帮佢哋去到申请一啲嘅账户咧？咁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常务副主席黄伟全啊，黄伟全你好， 你好，刘生你好，你好， 系黄生，咁你自己就系喺一啲嘅，即系代表住一啲嘅街市商户系咪啊？ 系啊，我本身咧就喺个街市啊卖售卖冰鲜嘅嘢嘅，所以一间铺头形式去经营噶。 系，咁而家政府话推出呢个消费券计划咧，咁但系需要一啲嘅支付工具嘅，头先讲咗四个咧，即系包括八达通啦等等。咁你自己譬如自己铺头有冇呢啲嘅支付工具啊？ 之前有做过呢个八达通嘅，但系因为搬过铺之后就再冇安装过啦。 哦，点解咧？ 系因为当时消费嗰人比较少用啊嘛。咁但系今次政府推出呢个四款嘅支付宝去平台去消费咧，咁我就会再装翻落去噶啦。 系，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即系你系几时安装啦？咁同埋你话比较少人用系少成点咧？系咪都即系譬如装个八达通嚟讲，对你嚟讲都唔系太多顾客用，或者即系有啲成本咁，所以唔用咧，系点样？ 几年前我装过，因为佢要俾一万蚊，要差唔多要50蚊嘅。咁啊，嗰個叫做服務費啦，咁樣啦，同埋有個最低嘅消費嘅，譬如你一個月嗰度，你個生日嗰度咧，你都唔到過萬咧，就變咗另外有附加費咁樣嘅，導致咧，因為當時嗰個幾年前嘅人咧，都係習慣咗係俾現金去買嘢嘅，咁而家好多國內嘅朋友嚟香港啦，多數都要用呢個支付寶去俾嘅，咁多數咁變咗咧，呢次趁呢機會咧，我就會裝翻個類似支付寶或者八達通啦，或者裝我兩個添。 咁一啲長遠計數啦，係咪？咁我支持政府呢個咁嘅措施。 嗯，咁你公司嘅經驗係咧，即係譬如你觀察啲顧客咧，邊啲人會用電子支付，邊啲人係俾現金嘅？你有冇一個咁樣約摸嘅數字？ 而家你即係比較觀望式態度咧，就話而家長者嚟買嘢多數係俾現金嘅。咁但係有啲而家好多外佣啊，菲律賓或者印尼工人咧。好多老細都俾百達通去買餸，因為可以收翻張單據，同埋佢買幾錢咧，就即係講唔好聽，工人唔可以打斧頭啦，係咪先？咁但我覺得咧，而家我諗自從政府今次為推出呢支咁嘅消費券之後咧，就我會覺得應該嗰、那個進展會多好多啦，因為我諗住你唔攞嗰啲支付寶或者百達通咧，或者 WeChat 嗰啲，或者係嗰個叫拍住相咧，你係攞唔到嗰5000蚊，係用唔到噶嘛，係咪先？ 嗯， 逼住政府俾你市民要用啦，咁我装咗，梗系对我哋系有利而无害啦，系咪先啊？ 嗯，但系即系而家政府话有即系甄选咗4个嘅支付工具营办商啊，去到参与呢个电子消费券嘅计划啊，咁其实商户都要拣下，即系究竟系装边个或者装边一两个，咁都可能要拣下，系嘛？ 睇下佢系对方售卖乜嘢，同埋消费嗰班系咩人咯？ 啊，有咩考虑咧？吓，不如讲下。 嗱，我似我间铺头嘅，咁啊比较大型啲嘅，可能佢一日过我哋过万蚊生意嘅，咁啊咁或者装我两个啦，支付宝或者八达通啦，系咪？咁你话街市嗰啲小型嗰啲，可能卖菜嗰啲，我谂啊都系用单数一个嘅，佢觉得哇八达通佢揿得好似湿咗湿脚，唔系咁好，咪支付宝一撮得啦，咁都系一个好处嚟咯。 嗯， 咁最紧要政府希望。细型、小型嗰啲营商环境系差啲嘅咧，或者免费帮安装咯，系啦，系啦。 嗯，但系即系街市商户，即系你自己都代表一啲街市商户啦。 系 咁其实有啲都真系个环境比较湿一啲嘅，即系譬如系卖鱼啊咁样。 系啊， 佢哋会唔会对于即系安装呢啲嘅电子支付嘅机器啊吓，咁有啲嘅关注咧，即系可能湿咗咁，可能会整坏嘅，咁点？ 会噶，会噶，上次我以前我装嘅就因为。地方潮濕咧，好易壞機，壞機金庫又麻煩，跟住撳唔到落，又存唔到嘢，變咗要修理，都要等成半日㗎。咁其實就睇下對方嘅地方環境乾唔乾爽啊，或者嗰啲市民多數嚟俾錢佢問你，你有乜問啊？咁啊就翻個市民嚟安裝嗰部機咯嚇。 嗯，维修嗰啲譬如你所知营办商收唔收维修费？ 维修唔收钱，因为觉得你嘅停咗部机就冇钱入噶嘛，佢唔会收钱嘅维修方面。 咁、啊、但系即系就要啲时间去到维修啦吓。 系啦，要等啦，系啦。 系，咁你哋即系譬如而家咁样，即系有冇啲人都担心？即系譬如话系营办商，即系而家就话系用一个减免费用嘅方法，去到俾一啲新商户去到安装啦吓。即系你如果嚟紧都会安装翻一啲嘅支付平台嘅机器嘅话，咁可能而家有啲嘅营办商会有啲优惠俾你啦。咁但系电子消费券计划可能完咗之后，啊营办商会唔会收翻钱咧？咁你哋担唔担心啊？ 嗱，呢样嘢就要大家要坐低倾下计先咯，因为這個呢个咧要装咗，希望长有长做，系讲咗市民要习惯啲啦，系咪先？希望啲年长嘅嗰啲嘅老人家佢都好喎，咁习惯咗以后都唔攞现金出去买餸啦，就或者啲细路仔年轻一代嗰啲帮爸爸妈妈咁佢装埋俾佢教埋点用咧，变咗咪又代少啲钱出街咯。其实呢个系长远望长远咯，咁所以咪。支持呢個計劃咯，係啊， 係你或者覺得譬如收費幾多你哋先負擔得到？頭先你話有一個嘅消費嘅門檻啦嚇，即係譬如話係八達通咁，你頭先講話即係要收費如果唔過萬嘅有啲附加費啦咁，咁你覺得點樣先可以比較好咧？有冇得同啲營辦商再去傾？即係可能 呢樣嘢就真的要坐低傾下偈啦。譬如我當我一個普通嘅中小企嗰啲，我一個月嘅係幾十萬嘅營業額嘅。同一個喺街市賣菜檔嘅小商户，一月得幾萬蚊嘅，咁啊講個營業額，咁變咗咪大家要坐低嚟傾咯，係咪先？我點夠安咗之後都未夠我安營業額俾個消費最低消費你，係咪先？呢啲要坐低嚟傾嘅，係啦。 咁、但係即係你頭先講啦，即係你以往都裝過一啲嘅八達通呢啲裝置，咁但係就唔算好多顧客去使用。咁嗱，而家嚟緊電子消費券計劃可能會多咗人用啦。咁但 係 消費券計劃完咗之後，仲係咪有咁多人用咧？咁可能呢個都係商户要自己要承擔嘅一啲即係風險，係咪咧？ 可以咁講啦。咁但係問題上就希望喺同對方。 未當之前去溝通一樣嘢，你包唔包我一兩年之後，如果個額上唔到咁多，有冇得減啊？可唔可以大家去溝通呢樣嘢咯？其實對方想裝俾你，希望你長有長做噶嘛，唔係裝有兩年手法噶，係咪先？咁大家要坐埋傾下偈，或者喺政府方面喺度，可唔可以幫下手咯？係啦。 好啊，唔该晒黄伟全先生，多谢你啊， 多谢，好嘅，好，拜拜。 黄伟全咧就系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嘅常务副主席嚟噶。咁唔知听紧节目嘅听众咧，有冇啲系顾客啦，或者系商户咧？咁对于今次政府咧拣咗四个呢啲嘅储值支付工具嚟讲，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嗱，我哋头先都讲过咧，就系八达通咧，其实而家有一个嘅增值嘅储值嘅上限嘅。咁我哋都有向八達通查詢過咧，咁究竟嚟緊，即係譬如話，如果消費券嘅每期嘅發放金額係再多少少嘅時候，咁點算咧？咁係咪唔夠裝咧？咁八達通嘅回覆就係話咧，咁八達通喺2019年12月咧已經將儲值嘅上限增加至到3000蚊噶啦，咁而新卡嘅用戶咧，咁就嘅儲值限額都已經係3000蚊噶啦。咁舊用戶而家用緊嘅點咧，咁就可以自己透過八達通 App 啦，又或者是八达通的服务站去到提升，就去到增加这个储值额的。我们电话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DSE 就快开考啦，我们一起为考生打打气。 由现在至4月15号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写下你的打气字句， 留言有机会在政坛新秀训练班节目内读出，还不快点为考生打打气，吸吸力。政坛新秀训练班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人说法国菜已死，英国星级大厨 Rick Stein 偏偏不信，他自驾游走匀法国打破这个谣言。 电视节目一起闯天下之法国美旅游，今集法国古都佩里格，那里的街市就将 Rick 深深吸引住，他还受到当地特产樽装焖猪肉的启发，创造出自家的业主版本。 一起闯天下之法国味旅游，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咁睇翻咧，而家即係政府揀到嗰四個嘅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咧，咁其實政府就話咧，即係覆蓋都係廣泛嘅，咁所以先揀佢哋啦。咁究竟有幾廣泛呢？咁根據翻咧，就係一啲傳媒都揾翻呢四間公司嘅一啲數字咧。咁譬如八達通咧，佢就話自己嘅用戶數量係全港滲透率咧就98%。咁啊 WeChat Hong Kong、WeChat Pay Hong Kong 咧，咁就話自己嘅用戶數量係超過380萬個嘅註冊嘅。咁而至於支付寶香港咧，就話自己有270萬個嘅活躍用戶啊。咁而 Tap and Go 拍住相咧，就講話自己咧有超過270萬嘅註冊嘅，咁係咪大家常用嘅一啲支付工具咧？咁大家去到譬如買嘢，日後用消費券就係要用呢四個嘅平台啦。大家覺得點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一齊傾下啦。嗱，電話旁邊咧就有科技界嘅人士，就有香港零售科技商會嘅副主席梁偉峰啊。梁偉峰你好。 係，你好。 點樣理解今次政府揀呢四個嘅儲值支付工具咧？ 我都系从报章睇到啦，咁政府即系佢都有一定嘅选择嘅原因啦。咁我谂好多人会觉得可能 PayMe 啊，点解会系唔中嘅？咁我都理解嘅，因为 PayMe 系事实好多都系所谓一个 P2P 嘅用户系比较多嘅，即系大家我哋本身朋友之间过数就多嘅。但系商户咧，佢都系近呢一年先开始推广，所以我谂佢嗰个所谓市场渗透率系未够嘅。咁呢个我都理解嘅。咁但系当中有一啲有趣嘅地方就系、是、譬如 Tap and Go 啦。咁我睇到有啲報章都講，其中嘅原因就因為佢有拍到 Mastercard， 咁有啲平台，所以令到可能佢個普及性都係高嘅。咁但係我有少少得意嘅地方就係、是，既然有得楞到佢 Mastercard， 咁點解唔去諗埋 Visa 咧？咁即係因為 Visa 同 Mastercard 大家全球嗰、那個就是、出卡嗰個數量嘅比例係8:2嘅。咁即係呢個係我唯一喺 四个选择之中唯一一个有少少唔系太明嘅呢个位置。 嗯， 咁你又八达通大家都明嘅。咁、另外嗰两个因为我諗係因为到普及性好多时都去到啲街市啊，去到其他咁比较方便用，我諗普及性有一定嘅，即係呢个我都认同嘅。咁唯一就 Tap & Go 嗰个用户係咪真係渗透率咁高呢，呢、這个我就有少少保留。 嗯，因为即係政府都提过话呢，咁点解揀呢几个嘅储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呢，咁考虑几个因素嘅。咁第一就係储值支付工具嘅普及度啦，佢嘅使用嘅方便程度啦，商户嘅覆盖面啦，同埋營辦商嘅相关经验同配套筹备所需要嘅时间等等嘅。咁所以剛才你即係可能讲到其中一个嘅營辦商，咁佢同一啲嘅信用卡有联系，咁但係咪就係因为嗰个信用卡联系而揀佢呢，咁呢个可能真係政府自然答到你啦。咁但係点样睇， 唔好意思，你讲 点样睇，即係係啦，剛才你都提譬如信用卡咁啦，咁有啲人都问啦，点解唔去联系信用卡呢，或者即係利用信用卡嚟到使用呢啲嘅电子消费券呢。咁有啲人就话啊，因为即係信用卡係一啲先使未来钱，咁所以就唔揀佢啦。咁同唔同意呢 呢、這个位置？咁我又觉得两睇你点睇啦。因为如果你话政府嘅初心，佢真係想刺激消费，咁无疑刺激消费你就有好多方法去做㗎啦。但如果你话嗰5000蚊你真係想帮香港好多唔同有需要嘅人士，咁当然啦，先使未来钱，咁呢一个概念咁係可能会有个保留嘅。咁但係正正我正话讲啦，就係、如果佢真係諗住要普及嘅，点解佢唔做多少少呢，咁呢个我有少即係有相抗啦，正话个位就係、 好啦，跟住同你都傾下呢個發放嘅方法啦。咁而家就即係要透過呢啲嘅支付工具啊嚟到發放消費券。咁可能大家就會諗到有幾個方法啦，一係即係成嚿錢咁擺落去啦。咁但係因為而家都要有啲嘅途徑呢，就有啲嘅消費係唔可以用消費券嘅，譬如話係搭車啦，交通工具，又或者係交一啲嘅即係基本嘅生活開支，即係譬如係水電煤呀，咁就唔可以用。咁點樣去區分開呢？咁因为有啲人又话啊，不如实报实销啦，咁你真系买咗嗰件嘢咧，先至系去到报销翻呢个消费券嘅一啲金额嘅，咁你有建议应该用咩方法好啲咧？ 你问我，如果我嘅觉得梗系越简单越好啦。我谂即系如果政府可以做到令到市民真系想去用得其所，咁我觉得应该就越简单越好嘅。咁但系问题系而家似乎我睇佢嗰个做法，其实你点样做？都有機會，可能有啲人又講有啲漏洞啊，有啲人又講話其實好唔方便啦、因為佢而家都未決定究竟係分幾多次發放，咁同埋亦都衍生到就係話譬如你如果發放可能令到有啲譬如八達通咁，其實擺都擺唔到落去嘅，咁點咧？咁即係個金額可能你大到啲人擺都擺唔到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啲都好似仲未公布到，咁但係應用起上嚟，其實如果你冇咗搭車，你冇咗，其實好似大家都跌咗落去，剩翻個選擇唔係太多咯，即係嚟嚟去去，我諗都係去咗超級市場啊咁。因為其實交通，我覺得係我覺得反而佢應該要幫嘅。點解呢？衣食住行四樣嘢，其實唯一冇得慳嘅就係搭車。即係依個係唯一冇得慳，即係你除非唔過海嘅啫。咁但係其他大家都可以就住荷包嚟使嘅。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如果佢真係可以俾翻個交通係好啲嘅，即係我個人意見就。 OK， 以你所睇咧，今次消費券計劃有冇啲咩嘅漏洞啊，或者係一啲嘅保安嘅風險咧嚇？咁有啲人就擔心話啊，啲消費券譬如擺咗落個支付工具嗰度，咁會唔會有啲用家係我嚟套現成現金啊？咁樣又或者係今次咧嗰個嘅計劃咧，其實係要喺政府提供嘅一啲中央平台嗰度申請先至擺到落個支付工具度嘅。咁又會唔會即係有啲嘅個人資料嘅關注啊？咁你點睇呢？ 我自己睇就係、你話有冇漏洞咧？咁有啲，咁其實有機會嘅，因為我都諗過，譬如你話去某啲鋪頭，咁其實我同佢買咗啲禮券，咁我跟即係用咗嗰、那個錢去買咗禮券，咁我跟住用啲禮券去買一啲貨物，跟住其實我只要符合嗰個條件去退貨，因為有一啲商户係其實佢限定，譬如35日內啊，你只要唔係剪爛咗個牌啊，唔係整爛咗啲包裝啊，咁其實佢就是俾你無條件去退貨嘅，咁其實退貨你同佢買，你用禮券同佢買，咁其實佢唔會退禮券俾你噶嘛，咁佢好大機會就退翻現金俾你咯。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呢類商户其實係有機會係一個漏洞，如果你問我就，咁至於你話保安， 咁如果當然啦，咁你話再要去多一個中央平台再去做一啲登記，我反而覺得就保安其實都好依、這個問題，我覺得唔係太大嘅。不過當然就係喺個成個程序上變得咁複雜，會對我諗比較科技應用得好嘅人嚟講就好啫。但係有好多其實，譬如低收入啊、老人家啊，其實佢哋已經煩緊好多其他嘢，你仲要去令到佢哋。系啦，咁我用咧，其实可能真系好几扰民咯、 啊。 呢下就 好啊，吓，多谢晒梁伟峰吓，多谢你吓。梁伟峰咧就系香港零售科技商会嘅副主席嚟噶。电话1872311，有听众林生喺度，林生你好， 我支持吓， 请讲。 我认为咧有1000蚊次太五次咧太少啊，我想买条吹得起嘅，今年送俾我都唔得， 做 五次咧就政府个行政费用好高啊，最好就分两次。就兩個半月，每次2000咁做啦。 係， 咁行政費用少，我又見使啲。點解咧？而家今氣貴咁17000蚊，我點最低消費2000幾多條啦？吹得起嗰啲啊。 系，咁即系有，如果每一期个金额大啲，你就可以买一啲即系贵啲嘅。 系 啦、 啊，你真系一世都冇几多次送俾老婆噶，知唔知啊？ 咁好啊，咁啊，另外就除咗今年之外，仲有冇咩想买啊？ 啊，冇乜嘢噶啦，即系今年真系贵上。 另外嗰期咧，你一期就买咗首年啦， 另外一期 就 自己买嘢食咯， 买食嘅吓。 买嘢食咯，或者买啲揾个比较好嘅手机啦。我而家带紧嗰啲700几蚊添啫。 OK， 好啊，多谢晒林生嘅电话吓，今日谂住买今年同埋手机啊，大家又点使咧吓？预计咧就系暑假咧就开始接受登记噶啦。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先。 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意外事故啊，喺新界嘅元朗十八乡交汇处，因为有意外，咁啊影响埋呢个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咧塞车啊，龙尾去到洪天路，因为十八乡交汇处有意外，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而家龙尾去到洪天路附近。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飞林明道。西行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系多车嘅，龙尾分别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大学湾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老道龙尾浸会桥面。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股份。永勤集团控股股权、完美光电、生兴控股、积木集团、汇友生命科技。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6、7.776、日元109.3、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4、人民币6.55、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兑美元0.763，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港金收报16,13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41.07美元，卖出价1,742.22美元。港汇指数102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元朗十八乡交汇处的意外已经清场，封路重开，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现在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温思路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近太子道西。而

都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的时候，同埋所有的顾客都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就可以每台人数增加至到6个人，堂食就延长至到夜晚12点。而另外第二阶段就在店内就画出一个特定的干净范围，即是所谓 clean zone。所有员工完成了接种疫苗，即是两剂都打晒了。同埋所有顾客都打了第一剂的疫苗同埋使用安心出行，咁呢个嘅 clean zone 干净范围咧，就可以每台增加至到8个人，宴会咧亦都可以增加至到100个人，可以夜晚做到咧凌晨2点钟。第三个阶段咧就系干净范围咧，如果系完成晒接种疫苗，亦都咧系容纳咧，只系容纳咧呢个做打晒针、完成晒接种嘅顾客咧，就可以每台咧就增加至到12人。咁好啦，去到酒吧啦，咁酒吧而家系关闭噶嘛，即系处所嚟讲系关闭啦，连同其他嘅几个行业都系咧关闭咗接近四个月噶啦。咁嚟緊點呢？咁就林鄭月娥就講到話呢，係如第一個階段啦，都係分階段啦。第一個階段呢，如果所有嘅員工同埋顧客呢都已經打咗第一劑之後呢，同埋所有顧客呢都係有使用安心出行呢，就可以有限度咁開放營業啦。咁不過呢，嗰個所謂每個台面嘅人數咁就再去傾啦。第二階段，咁如果所有嘅員工同埋顧客都打曬針啦，咁就可以再進一步放寬咁。咁同埋呢，即係因為呢幾類嘅處所啊、酒吧啊、卡拉 OK 啊、麻雀館啊，都關閉咗一段時間啦。咁所以呢，政府呢就會額外發放一期嘅防疫抗疫基金啊，咁大概呢就4億呢就係會發放俾呢啲處所，稍後就再公布。點樣睇呢？黃鶴明，即係嚟緊呢就可能係一個都叫做鼓励打针啦，同埋打咗针咧可以即系放宽措施嘅一个做法啦，点睇咧？ 我谂要睇翻就系，首先政府推出呢啲举措，佢系基于有个科学嘅基础啊，定还是其他原因？我虽然唔系专家啦，但我似乎睇唔到有咩科学基础，即系话究竟一个餐厅开十点收工，十二点，定系开到凌晨两点，一台四人、六人定八人，对嗰个所谓感染率？感染嗰個疫情嘅感染率會唔會有大影響？我就相信似乎冇咩科學支持啦。點解四人就會感染率係安全過六個人呢？或者話點解個餐廳營業多兩個鐘頭，由十點改到十二點收工呢？咁咧就危險性就大啲，所以咧就一定要打咗針咧。嗱，似乎就冇一個科學嘅論述去做個證據支持，咁若果係咁咧，似乎排除呢個可能性的話咧，似乎政府係想用呢個做一個所謂嘅誘因咧，就叫做你逼又好啦，或者鼓勵又好咧，就市民就係用安心出行同埋係打呢個嘅疫苗啦。咁嗱，與此同時，我想講，如果呢個即係一個行政嘅舉措咧，我第一個反應就係似乎政府又係想擺餐廳上台嚇，即係一啲嘅舉措咧得唔到市民大力響應咧。咁就於是咧，就係唯有咧，就係嗱轉嫁去由經營者，即係餐廳你自己諗辦法啦。你如果想咧開得耐啲咧，就唔該你自己諗辦法，就係點樣去諗辦法去叫做用呢啲措施配合，令到咧多啲嘅顧客光顧。但與此同時，我想用翻一個啱我都睇到嘅新聞，喺英國咧，而家啱啱就開始傾緊咧，就係放寬翻，亦都係酒吧或者餐廳嗰個經營，放寬翻户外嗰、那個。營業，而同時間咧喺英國，我所知冇用安心出行啦，政府佢而佢嘅疫苗接種率咧，成年人係超過六成。咁我哋香港政府要問自己啦，點解人哋英國唔需要咩安心出行，又唔需要咩十點閂門定十二點閂門，都可以有六成成年人接種率，香港政府推唔到？咁呢個係咪市民對政府信心嘅問題咧？嚇，定係對政府推出嗰個政策解説嘅能力？是有问题，如果是这样，应该要苦心自问，是不是在解说那里做得不足，而令到市民不放心接种疫苗，或者不放心去用这个安心出行。如果是这样，你是应该自己去想想怎样去在推出的政策做得更加好的解说，去说服市民，就不是说摆餐厅上台，要上餐厅做个磨心。因为啱嚟之前，我睇翻上网咧，有啲嘅留言都好笑嘅。有啲人话，如果你要我安心出行咧，先可以去餐厅咧， 咁我谂嚟紧安心出行要强推安心出行嗰啲餐厅咧，连嗰 四人一台嗰四个顾客都会冇埋噶啦，都唔需要再谂六人一台。咁所以其实我都担心啲餐厅咧夹喺磨心咧，真系有啲左右做人难啊，会 系。系啦，咁啊都可能个难题都落咗喺餐厅度啦。咁究竟系咪要推动到啲员工打晒针啊，同埋咧都要求啲客啊吓去到使用安心出行同埋打针，先至可以即系追求到可以放宽个台嘅人数限制咧，咁呢个都可能系一个餐厅嘅一个难题啦。咁至于你头先讲啊，个疫苗接种率咧，咁就香港嚟讲唔算特别高啊。咁啊，而家以寻晚嘅数字嚟讲咧，咁啊政府嘅数字嚟讲咧，咁啊市民接种咧就83万多人啦。咁其中57万多人咧接种咗一剂嘅疫苗，咁而25万多人咧系接种咗两剂嘅疫苗。咁对于即系全港啊，即系700多万人嚟讲咧，咁相信都唔算系一个真系好高嘅一个接种率啦。咁但系个原因又系点咧？咁之前政府都一直都讲话啊，希望咧即系提供多啲诱因吓，去到鼓励大家去打疫苗。咁呢啲譬如呢啲嘅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又系咪对你嚟讲系一个鼓励，还是可能你觉得系一个压力咧吓？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吓。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餐饮业界嘅代表啦，有香港餐饮业联会嘅协会会长黄家和。黄家和你好。 大家好。 系点样睇今次即系政府推出呢个嘅措施咧？即系分阶段吓，打咗针啲客咧又配合，咁就会放宽个呢个每台嘅人数限制，点睇咧？ 嗱，首先咧，打针就都系市民嘅责任嚟嘅。咁如果多啲人去接种嘅话，自不然亦都系会有一个群体嘅免疫嘅能力啦。咁呢、这个我哋当然亦都系鼓励我哋嘅員工咧，去多啲接種嘅。咁市民嗰方面咧，亦都係鼓勵我哋鼓勵市民咧係接種，咁佢先至係可以咧，譬如話而家政府推行啲三部曲啦，可以話而係可以去食肆咧消費啊咁樣。咁當然喺嗰、那個運作嘅過程之中咧，可能會有一啲難處嘅，譬如話喺接種嘅話，咁員工如果唔去接種，或者係一啲員工佢唔適宜去接種嘅，咁又點樣去處理咧？會唔會有一啲豁免咧？咁市民同樣一樣嘅問題啦，咁有啲市民亦都未必係合適去接種嘅，咁譬如話接種咗或者有一啲其他嘅副作用啊，或者有一啲醫療嘅證明佢唔應該去接種啊咁樣，咁呢啲咧政府亦都係應該有一啲豁免嘅準則啦。咁當然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喺嗰個安心出行嗰方面咧，建議咧曾即係之前啊，其實建議政府咧應該要強制用個安心出行咧去一啲消費嘅場所嘅，咁包括食肆啊，或者一啲商場啊之類咁樣。咁因為始終咧，譬如話之前如果唔用安心出行嘅話，可以用寫紙仔嘅形式咧，咁其實亦都係證明到咧呢方面其實有好多虛假嘅資料啊，亦都 check 唔到啊之類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建議政府咧去強制去安心出行嘅，咁我哋亦都唔擔心咧，究竟而家會唔會用咗安心出，即係強制安心出行嘅話，會影響我哋嘅生意？因為到目前為止嘅話，咁其實都應該超過有350万人咧，已經係安裝咗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啦。咁如果有咁多人去安裝咗嘅話咧，咁實際上全香港就算700多万人都好啦，平時出外消費嘅群體咧，大概都係300多-400万人到嘅啫，咁所以其實已經有大部分人咧都安裝咗安心出行嘅話咧，咁我哋亦都唔擔心個生意嘅影響嘅。咁反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如果一啲食肆佢喺嗰個檢測一啲顧客究竟有冇接種嗰、那個疫苗嘅話咧，咁如果佢哋冇提供一啲證明嘅話，我哋都好難去檢視究竟確認佢係咪即係有接種過疫苗㗎嘛。咁我哋亦都有 會建議俾政府咧，其實喺個安心出行嗰度咧，可以加嗰、那個應用程式落去，證明咗呢、這個人士咧係咪接種咗疫苗嘅。咁無論係一次又好，兩次又好，其實喺一啲科技上咧係好容易解決嘅問題嘅。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幫到即係食肆嘅員工咧，唔需要話喺前線嗰度去檢視每一個顧客。佢究竟有冇接种咯？咁至于嗰、那个员工方面嘅话咧，咁当然有一啲人士咧，佢亦都未必系适合接种啦，或者唔接种嘅话咧，咁呢个佢哋自己嘅取向啦。咁如果唔适合接种嘅话咧，咁其实亦都系好似头先我所讲嘅，政府会唔会有一啲豁免嘅安排咧？咁唔能够话因为咁样而导致到佢冇咗份工噶嘛？咁即係譬如話個食肆嘅老闆同個員工咧，亦都唔會話因為咁樣而會強迫個員工咧去接種嘅。咁我亦都希望政府咧係比較明確一啲去話俾我哋聽，如果唔去接種嘅話咧，係咪仍然可以採用之前所定出嚟嘅一啲一啲措施咧？譬如兩個星期去做嗰個檢測咁樣。咁呢個咧，亦都如果係可以多一啲其他嘅靈活嘅安排嘅話咧，咁亦都希望係可以解決一啲冇必要嘅爭紛。 嗯，特首林鄭月娥都話咧，政策局都會同啲業界聯繫啦。咁就講話，如果譬如有啲嘅員工係身體狀況打唔到針嘅，又或者咧就係有冇啲咩安排可以俾佢哋咧？咁相信嚟緊咧都可能會政府接觸你哋去到討論呢啲嘅安排啦。咁但係即係作為食肆嚟講咧，咁當然咧即係放寬個每台人數限制，當然係希望咁做啦。咁但係如果因為即係希望咁樣而去到即係都要求全個餐廳嚇啲員工。都是要打疫苗的，那这个可能都会有些员工会反映回，即可能是有一个压力、啊、有一个强迫的情况出现、啊、因为以前那个检测、啊、即需要定期检测的时候呢、个争拗都出现过的了，现在个争拗就落在疫苗上面、啊、有些员工可能会觉得是即这样是不是对他们不是太公平、啊、因为始终有些人会觉得即疫苗、啊、这个都比较个人的选择、啊、你怎么看这些情况呢？ 當然咧，即係有啲員工可能佢基本上都唔想去接種嘅，咁或者某啲原因啦，咁而係會有一啲壓力嘅，而導致到咧可能真係冇咗份工都未定㗎嚇，咁亦都有之前咧今日咧，咁亦都有一啲人士有同我講，誒、哎、會唔會個老闆會炒咗啲？因為個員工唔去接種個疫苗嘅話，會炒咗佢啊，或者唔使佢翻工啊之類咁樣。咁呢一方面咧，就要員工自己嘅取向係點樣啦？咁佢份工緊要啊，抑或係接種疫苗緊要咧？抑或係點樣去做咧？咁佢自己去作個取捨咯。咁當然咧，喺政府嗰方面嘅話，如果係一個立法嘅程序係一定係強迫一啲從業員咧係要接種嘅話，呢、這個如果已經係成為法例嘅話，咁員工咧亦都係必要咁樣去接種嘅。咁但係呢方面咧，當然我哋希望係有一啲其他嘅做法係可以唔需要話咁強硬咯，因為始終每一個人接種嘅話有佢自己本身選擇嘅權利噶嘛，咁如果係純粹因為唔接種而冇咗份工咧，咁對佢嚟講又好似有啲難過咁樣啦。 即係如果佢即係嗰個員工唔係因為身體狀況嘅問題，咁只係佢因為個人嘅啲因素咧，佢選擇唔打疫苗啦。咁你譬如你係食肆嘅老闆，你會點樣處理呢個員工？ 首先咧，究竟係咪接種疫苗係咪唯一嘅途徑先？咁如果唔係嘅話，如果可以採用譬如話兩星期去檢測嘅話咧，咁呢個係咪可以代替到嗰個接種疫苗咧？咁呢個亦都係希望政府可以明確一啲話俾我哋聽咯。 但係政府又放風，如果嚟緊檢測可能又不能夠再免費嘅啦，咁到時可能又要轉嫁去僱主俾錢嘅啦。 冇所謂 轉嫁去僱主俾錢嘅話，可能員工都要 分擔 呢個費用㗎，係咪？啊，咁嗰240蚊嘅話，咁究竟係咪一個咁大嘅數而令到你失咗份工咧？咁呢個我相信即係大家都識點樣去諗咯。 黃家和又想問一下你咧，關於即係呢個安心出行咧，你頭先就話支持咧係強制使用安心出行㗎。咁其實你觀察到過往一段時間啊，即係安心出行同埋填紙仔或者填個人資料。雙線並行這個情況，有幾多人用安心出行，幾多人是寫資料呢？而譬如寫資料方面有些什麼問題出了，令你是覺得應該要即強制使用安心出行呢？ 早期的時候呢，其實用安心出行的顧客呢其實是相對是少的，咁推行了大概一個月左右的時候呢，都是大概兩三成的顧客是用安心出行的啫。咁而寫紙仔嘅狀況嘅，大家都知道啦，有好多咧，其實係一啲不確實嘅資料嘅，一啲虛假嘅資料咧係出現嘅。喺我哋飲食業界咧，成日都有好多一啲信息嘅交流咧，亦都係發覺到呢、這個個嚴重嘅程度咧，其實都幾誇張嘅。咁所以我哋亦都覺得咧，用安心出行嘅話咧，就唔需要前線嘅員工咧去分擔咗佢哋嘅一啲工作啦，同埋時間啊、責任啊咁樣。咁所以我哋係歡迎用安心出行嘅。直至到而家嘅話咧，咁其實因為越嚟越多人係下載咗安心出行嗰個應用程式啦，咁亦都係我所觀察到嘅話咧，目前咧。應該有七八成的顧客咧，都係會用到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噶啦。咁而寫紙仔嗰方面咧，都逐漸減少啊。因為始終咧多咗人去下載咗呢個二維碼嘅話，咁實際上你安裝咗，咁自不然亦都係會用噶啦。如果唔係安裝嚟做咩咧嚇？咁所以我就唔係話太過擔心咧。如果取消咗寫紙仔，而會導致到食肆嗰個生意咧，會受好大嘅影響。 如果真係發現即係員工好抗拒嚇，好抗拒，真係打曬針，又或者發覺啲顧客嚇其實都即係有啲餐廳啦，都反映其實都唔係唔多，即係可能一啲啲啦，即係有啲顧客，有啲餐廳咧，啲顧客都唔係太願意用安心出行嘅。会唔会即系宁愿啊？算啦，我留翻原而家咁样安排，十点钟四人一台咁就算啦。会唔会咁咧？ 呢、這个顾客自己嘅取向啦，或者员工自己嘅取向啦。咁如果 咁啊，老板要抉择嘅。如果遇上呢情况系嘛？ 老板嘅抉择就好简单嘅啫，跟政府嗰个法例嘅要求啫嘛。咁如果员工又乜都唔理嘅。違抗啊，所有嘅一啲做法嘅話，咁佢就自己嗰份工就危危乎噶啦。 Okay. 啊，咁啲至於嗰個食客嘅話，咁如果佢又唔打針，又唔用安心出行之類嘅，咁佢咪唔好去個食肆度咯。 好啊，多謝你，黃家和，多謝你啊。 啊， 黃家和咧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嚟噶。黃學明點睇咧？即係佢啊支持。強制安心出行啦，又話覺得即係員工都可以，如果唔打針咧，就可真係可能份工都危危乎。 呢、這個就係我頭先講咯，呢、這個政策就係將老闆或者餐廳做咗個禍心，將佢就擺喺員工以至老闆之間一個嘅矛盾，即係包括頭先講，究竟員工係咪喺度打針咧？唔打針會唔會失業咧？咁樣。 電話1872311啊， 吳松達，市政府頒布宵禁令，直至翌日朝早六點。市長形容事件是悲劇，呼籲示威者以和平方式表達訴求。事發在當地星期日下午，涉事男子駕駛期間涉嫌違反交通規則，被警員截停。警員發現個男人正被通緝，嘗試拘捕他，個男人開車逃走，期間被一個警員開槍擊中。車輛撞到另一架車之後停低，男子昏迷，當場證實死亡。事發地點距離去年五月黑人男子弗洛伊德被警员跪颈后死亡的地点，只是大约16公里。一批示威者星期日晚在一栋警方建筑物外聚集抗议，期间有人破坏警车，引发警民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8度或以上。 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多云以及有几阵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雅山花园的快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狮隧桥底，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雅山花园快线有坏车龙尾狮隧桥底，现在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去狮隧的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龙翔道是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近罗福道，后少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太子道西。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出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而家去到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近隧道后一带车多，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道去将军澳和秀茂坪道的支流交通都是分别繁忙的，由于在秀茂坪道边有工程交通就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乐观唐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德宝花园。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三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究竟奥运应不应该有政治的元素呢？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从奥运宪章里面来讲，任何的运动员都不会因为种族、文化、宗教和政治因素而不能够参与的，而奥运宪章也保证了他们是有一个公平的机会。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鹤鸣。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嘅咧就係政府咧就係宣布嚟緊會採用一個疫苗氣泡咧就作為基礎去到調整社交距離措施啊，即係話打咗疫苗咧咁就可以放寬多啲啦咁。咁黃鶴鳴啊，我哋頭先就訪問咗餐飲業界啦，咁佢哋就講話啊，其實政府要求啲咩咁咪做咯咁。咁但係個問題係即係疫苗方面啊，即係而家嗰個嘅接种率咧，头先我哋讲咗个数字啦，咁都仲系有啲人，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唔系太理想啊，疫苗嗰个接种数字咁。咁其实要啲员工去到打嘅话，咁其实会遇上啲咩问题咧？会唔会啲员工可能都即系而家你譬如自由开放俾人打，咁而家个数字就唔系咁理想啦。咁系咪用一个即系要大家啊打咗疫苗先可以开放呢、這个限制嘅方法去到做呢件事咧？ 我想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我们每个人不理是做餐厅又好定是一个市民都好，我们都有对自己身体自主的权利，即是有权决定打不打这支针的。即包括我有病不适宜打固之言，我刚跟一个朋友谈，原来他是医生跟他说什么类型的疫苗都不适合打的。即使是没病，我可能就真的有一个的担心，可能见过一些案例，哪怕那个风险可能是一千个只是一个有副作用都好，我可能因为自己的考量我是不想打住。那这个是每个人他有个决定有个选择，我们都必须要尊重这个选择。 嗯，那但是之前譬如即很多场所已经是要两个礼拜检测一次的了，那即当然检测那时候都有一番的争议。那但是即检测大家都其实都慢慢都接受了。那接下来打疫苗是不是都可以一个考虑的一个措施呢？ 我想就是检测和疫苗呢，即我不是说即是叫人不要打，我都承认觉得 打疫苗呢是需要的，即是长远我们要控制好个疫情。但是疫苗和检测不同，检测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但是疫苗我们见过一些事件是真的出现因为疫苗要出现比如血栓啊，或者说甚至死亡。那可能真的有些人会有这样的忧虑。那如果你说打完疫苗我先可以去安老院院舍探啲老人家，咁啊由嗰个市民自己决定咯。我可能有个至亲咧喺院舍，我好想见佢临终嗰阵时、临老嗰阵时见到佢嘅，即使可能有风险，我都愿意冒。咁呢个佢可以个市民自己去选择打唔打，我哋要尊重。同一道理，个市民话：哦，呢间餐厅要打我先去，咁我唔帮衬咯。呢间餐厅唔食，我去第二间都得噶。全香港唔系净系得呢间餐厅。咁呢个我哋嘅市民的决定亦都要尊重。咁但我头先就係新聞前所讲，就係政府呢啲嘅措施，我就係话将餐厅营运者摆咗一个核心，成为老板同埋员工嘅对立矛盾，打唔打会唔会影响份工，亦都变成餐厅同顾客嘅矛盾，会唔会出现一啲争拗，顾客话我打咗你话我未打，咁样呢啲係好不必要嘅。其实 另一个问题呢就係安心出行啦。咁刚才嘅政府嘅宣布嘅一啲分阶段嘅放宽，就係讲话如果即係顾客都使用到安心出行，再加上呢员工呢已经係打咗第一剂嘅疫苗呢，咁食肆嚟讲呢就可以将个人数嘅每台上限就放宽至到六个人啦，同埋个堂食呢去到十二点咁。其实刚才黄家和都讲了，过去一段时间呢就容许大家填纸仔写资料。咁的确呢有唔少譬如传媒报道都有讲过，即係好多係填漏资料啦，填假嘅资料啦。咁对于即係控疫嗰个嘅帮助呢係唔得唔好嘅，即係做唔到控疫嗰个效果。咁兼且其实即係以往个法例咁写法呢都係话即係餐厅都要负上一啲嘅责任嘅咁。咁而家嚟緊啦，即係咪都不如都要求顾客都必须用安心出行先至可以放宽呢啲措施。咁又系咪应该呢，黄浩明？ 我想再根本啲，我哋要问嘅问题就系、其实安心出行呢个软件对成个疫情控制系咪真系有帮助咧？呢个系好大嘅疑问。我哋睇翻嗱，一来当然而家疫情即系引啲教授所讲系第四波叫水尾啦。咁但系喺睇翻之前疫情有几多单系真系因为靠安心出行而成功识别到啲个案咧？我印象都好似唔多，甚至乎如果大家記得，好似 K11 嗰個案例咧，甚至乎有啲人認為點解安裝咗安心出行都好似唔能夠成功去識別呢啲確診者咧？咁所以其實更加基本嘅問題， 佢去過嗰個地方嘅人士 係啦，係啦，即係個安心出行究竟係咪真係有效？這個亦都會好直接影響到市民有冇個動機誘因去安裝。林鄭喺個記者會話難以理解點解啲人唔裝，咁其實他就要问翻系咪你嘅解说不足咯？呢个就头先开麦先讲啦。你推出一个政策，你解说不足，咁市民冇信心就系冇信心嘅。你不能够因此而将嗰个责任推咗落个营运者餐厅度，要佢去摆佢上台去做个中间人。咁同埋其实而家个疫情去到差唔多第二年啦，我觉得应该我哋进入系去到疫苗嗰度，就唔应该再斟酌安心出行，嗰个已经系过咗去之前嗰个阶段嘅措施嚟 嘅。今日特首就话咧，香港大部分人都有手机，安心出行嘅下载率咧系达到390万。如果唔使用程式嘅话咧，佢话感到难以理解啊。咁大家又会唔会都去到安装翻安心出行咧？咁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李生喺度，李生你好。 你好，两位你好， 系请讲。 這個安心出行同埋呢個疫苗呢想推高嗰個數字呢，其實俾我感覺就係林鄭係想向中國領導人交心，即係話 點解去到呢個結論呢， 我做到好多嘢㗎啦，不過但係香港市民唔聽我話，我迫於無奈，我而家已經越嚟越強硬去逼佢哋去用㗎啦，佢唔用我都冇辦法啦，係交心多過真正做嘢嘅。即係我想舉一個例呢，以我為例，我曾經試過呢，就係因為食蟹入咗醫院，咁樣就係因為原來我係對呢一個蟹殼素敏感，就食到腫脹，咁樣就我以後呢，即係對海鮮呢就唔可以再接觸啦。咁今次呢，即係如果呢次嗰、那個疫苗呢，我係決定我唔敢打，唔係唔想打，我唔敢打。因為 但有冇徵詢過醫生嘅意見啊？ 我冇徵詢過，但係我係到而家我都唔敢打，醫生都唔敢俾一個確實嘅答覆俾我。 Okay， 你胆会唔会死啊？医生，你够唔够胆讲噶啦？ 咁你但系 如果系咁 打疫苗吓，咁就可能譬如有啲嘢做唔到噶咯，可能 系啊，冇错啊。嗱，而家咪齐咯。林郑系咪想将我哋呢一班有特别情况嘅人隔离离开呢一个社区咧？ 系、okay， 好啊。 即系换句话嚟讲，就好似你啱啱所讲啦，我有好多嘢做唔到啦，因为你唔去配合到林郑要你。打疫苗去追溯、 okay， 去交心。 OK， 好啊，多谢晒李生啦，都清楚讲咗佢嘅情况啦吓。跟住有唐生喺度吓，唐生你好， 系你好啊， 请讲 啊，主持人。好似其实因为我想讲讲咧疫苗嗰方面嗰个问题咧，嗱，即系佢话即系打咗疫苗嘅顾客啊，就可以点啦，一针两针个人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咧个问题咧，嗱，因为咧即系据我理解啦，即系打疫苗嘅记录咧。十高之外喺个 e-health 嗰度啦，咁同埋就算我系攞住张 hard copy 嘅，咁其实张 hard copy 有晒我身份证号码之类嗰啲咁样，同埋但系又冇相嘅喎，即系其实好明显我将会面对嘅情形就系、是、我当我去餐厅食嘢，我要俾个打针纸佢睇，俾埋个身份证去对，我先至可以即系可以达到又唔知点样食到两点定点之如此类嗰啲咁样啦。我就覺得個私隱問題係幾嚴重嘅咯。 好啊。 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咧，即係其實即係你話安心出行嗰個問題啦，即係其實我覺得站喺一個講道理嘅社會咧，即係當你話我哋填紙底填得唔好，好多假資料嘅時候，即係喺一個法治講道理嘅社會，其實你係應該提出一個正式嘅訴訟，即係譬如話。就话喂你咪捉我咯，即系如果我填假资料，而唔系话喂因为佢哋填假资料，所以我就咁啦。即系其实呢个系好本末倒置嘅做法嚟嘅。即系我有人犯法，我哋就收咗条法例佢啦，而唔系去执法喎。即系嗱，你话我填假资料，跟住你有一大警察喺个门口，你要拉要锁，要车身份证，要即时打俾个人。我明白呢样嘢，我亦都觉得填假资料系唔啱嘅，但系唔可以因为你担心我哋惊。單方面填咗啲資料，咁我哋就收咗條法例，呢個係好奇怪嘅行為嚟咯。 明白，好啊，多謝曬唐生嚇。咁不過咧，即係要黃學明啊，幫我即係譬如寫資個人資料啊嚇，要去到執法嘅話咧，即係譬如填錯填漏，要執法嘅話都幾困難嘅嚇，因為即係可能執法人員要喺現場啦，即係睇住嗰個嘅人士去到寫啦，可能要核對翻佢個人資料究竟有冇填啱填錯啦咁。咁另外就係、是、如果佢係嗰個顧客嚇已經幫襯完走咗噶啦，佢填咗啲假資料，其實根本就揾唔翻噶咯，係嘛？ 咁當然喺嗰個實際執行嚟講咧，其實即係可能要再做得足啲嘅餐廳嗰方面，即係話你係咪俾人佢填完乜都信佢咧？明明填嗰個唔係一個名嚟嘅，或者數字根本睇唔清楚嘅啊。咁但係調翻轉，亦都有啲可能好守規矩嘅市民食客，佢填足曬啲資料， 咁因為有個別食客佢填啲資料唔準確，就所以全部人都要安心出行啦。咁調翻轉對一啲好守規矩，不過佢唔想用安心出行嘅市民，咁啊唔公平咯。 嗯，不過都再講翻啦，即係政府而家嘅方向就係、是、咧，如果即係員工係打疫苗嚇，咁而咧顧客都使用安心出行嘅話咧，咁啊食肆嘅每台限制咧就可以放寬咁。不過講翻咧，就係除咗食肆之外啦，咁其實今次嘅宣布咧，都有其他嘅行業嘅，例如話一啲即係關閉咗好耐嘅行業啦，例如係酒吧啊、麻雀館啊、卡拉 OK 啊等等業界咧，已經關閉咗近四個月噶啦。咁嚟緊咧就話咧，就係都有一啲嘅分階段嘅做法去到放寬啦。咁就希望咧就係都係啦，所有員工同埋顧客都要打第一劑疫苗，同埋咧所有客都使用安心出行嘅話咧。酒吧等等呢啲嘅處所咧，可以有限度咁開放營業。咁酒吧業又點睇咧？嚇，電話旁邊請嚟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啊，梁立仁你好 ，Hello，Hello，Hello， 主持人你好。 點睇呢個條件去開放翻？ 這個條件咁，首先啦，首先即係亦都因見政府見到我哋近期嘅行動啊，或者聲音啊，都比較出啲咁啊。都有個回應翻俾翻我哋，即係起碼滿足咗我哋一個要求嘅就係、是，我哋要求有一個街拉喺度啦，你要俾個準則我哋。咁而家都叫做起碼有個時間表，唔係仲係處於我哋之前一個模棱兩可嘅狀態，就係、是、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復業啦？有冇幾時可以啦？有咩標準係停我哋業啦？咁之前其實好無奈，係乜都冇答案。咁其實到而家，佢終於啦，終於有個時間表出嚟嘅。咁就不過喺個時間表裏面個細節上面咧，咁今日所特首所公布嘅其實一個大綱嚟嘅啫。咁其實內裏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細節要去商討，因為會衍生好多問題出嚟。咁都要當局係立即去同佢哋去。洽談啦，就係、是、大家傾有乜嘢嘅細節上啊，因為真正去實行嘅時候，一定會有好多問題出現。 嗯，例如咧，即係頭先你講話好多問題啦，咁係咩問題咧？ 即係例如好似員工一定要接種咗第一針先至係復業嘅第一階段開始啦。咁就咁員工嗰方面係咪每個人都可以接種咧？定係例如有啲長期病患嘅員工，咁會唔會衍生一個歧視嘅問題出嚟咧？哦，歧視啲長期病患嘅員工，哦，你長期病患嘅唔通我炒咗佢？咁我又點樣去界定嗰個員工係咪係咪要醫生證明啊？咁要咩程度啊？呢方面嘅細節，要去真係要去俾業界清楚點樣做。 點啊，梁立仁點樣睇咧？你哋嗰個要求咧係比食肆係辣一啲咧嚇，因為即係你哋係要所有員工同客啊顧客喎講緊都打咗第一針，同埋都用曬安心出行先至可以開翻喎咁。咁因為即係嗱顧客嚟講，我唔即係員工你都可以仲即係呼籲啲員工去到接種疫苗啦。但客嚟講要打咗針先可以幫襯喎，咁都會唔會擔心呢度？ 呢樣如果淨係今日聽佢所公布咧，咁其實後面可以衍生嘅問題會好多。頭先所講啦，佢要真正同業界去講解或者。點樣去實行到？係咪真正實行到？你話顧客嗰方面，我哋點樣去即係我哋唔好講話係咪有影響或者咩？淨係喺需要顧客去核實佢係咪真係接種咗第一針？咁我哋係個嗰個能力上或者我哋個權利上係去到邊個程度咧？咁當如果個客人係冇打針或者入咗嚟，或者將針卡假嘅。或者好多唔同嘅問題出現咗，咁後面嘅刑責上面嘅問題係邊個負責呢？係我哋到時去點樣去界定，點樣去釐清呢方面，同埋市民嗰接種嗰個意，即係接種個意欲係咪喺我哋嘅身上咧？定係政府應該多啲唔同嘅誘因去鼓勵市民接種，而唔係喺呢個用個疫苗接種去限制我哋個復業同埋嗰個社交距離個措施緊定鬆嘅程度上面。 嗯，嗱，你哋业界咧就即系关闭咗好几个月啦，咁而家特首就话咧，就都会为呢啲嘅关闭咗一段时间嘅处所发放新一期嘅抗疫基金啊，咁就涉及4亿嘅应急款项吓，咁你自己点睇呢个安排？ 呢、這個其實細節上，我哋一路同紅當局都有要求我哋賠償啊，或者資助，即係咩即係咩名稱唔緊要，最緊要係真係幫到業界手。咁佢啱啱公布就係好簡單講咗，會跟翻之前第四輪 4.0 嗰個資助嘅方法去做。咁亦都要問翻佢嘅細節啦，究竟係好似之前咁因為餐飲處所嘅資助同埋勒令停業處所嘅資助係唔同，因為一個係會有用個面積去計算啦。咁如果單憑佢今日所講咁簡單，就係、是跟翻 4.0 嗰個資助俾勒令停業處所咧，佢係一個單一筆款項50,000蚊嘅資助。咁呢樣嘢係真係不能接受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時間性嘅問題咧，我哋已經停咗4个多月。咁如果單純淨係跟翻 4.0 嘅話咧，佢應該係用翻個時間性啦。第二樣嘢就係每個處所裏面嗰個實際運作係唔同，即係例如好似我500尺地方又係50,000蚊。嗰、那個5,000尺地方又係50,000蚊，2,000尺地方又係50,000蚊，咁佢冇因應業界裏面嗰個實際運作嗰個情形去計算嗰個資助或者賠償嗰個金額，咁係唔係真正幫到，定係我求其俾一筆錢，我話俾你聽會有補助，咁啊算數咧？咁希望政府係真真正正知道我哋或者了解我哋嗰、那個。營運上或者呢幾個月，真係幾個月裏面係完全係唔俾開工，我哋要交租，咁係咪實際幫助？要因應每個唔同場所去實際情況作出資助或者賠償啦，要。 OK， 同埋嗰個限度開放營業嗱，而家政府未有個具體詳情。其實你哋希望嗱，因為你哋同餐廳有啲唔同，餐廳可以做晚市、做午市，但係我知道酒吧人可能甚至中數可能夜晚都可能要夜晚9点、10点後先叫旺嘅。咁你哋其實希望呢個開放限度係可以大約係幾多度咧？有冇希望一個訴求俾到政府？ 我哋其實一路要求緊一樣嘢咧，就係同餐飲業界睇齊。睇齊嘅定義咧，就唔係一樣收到十點。睇齊嘅定義係咧，例如好似餐飲業界餐廳為例啦，即係食肆為例啦，佢係由朝頭早5点至到夜晚10点。基本上，如果正常一間餐廳嘅話咧，佢早午晚三餐係做曬。 嗯， 即系三轮系做晒。咁如果正常我哋要求去睇齐嘅原则系咩呢？我哋酒吧基本上每一个持酒牌嘅酒吧，佢都有个特定性嘅时间俾我哋嘅、嗯，即系例如好似6点至到凌晨3点或者4点，会因应每一间场所里面佢喺唔同嘅地区啊，佢嘅性质系咩啊，而有个限制嘅时间，已经其实酒牌里面写得好清楚，佢基本上系需要俾我哋。喺翻我哋实际运作嘅时间里面放宽翻，我哋先至可以正常营业。 OK， 好啊，多谢晒梁立仁，多谢你吓。 好啊， 梁立仁咧就系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嚟噶。嗱，黄明啊，除咗系食肆同埋酒吧之外咧吓，咁啊一啲嘅处所咧都会有呢个疫苗嘅气泡嘅安排啦。咁譬如话院舍咁啦，头先政府就话咧，当亲友探访者吓完成咗接种两剂嘅疫苗同埋探访之前，可以展开呢个病毒测试快速測試嘅話咧，攞到陰性結果就可以進行探訪，而探嘅時候咧要全時間戴口罩啊。咁對於即係好多個月啊都冇得探訪一啲嘅院舍住客嘅人嚟講，即係會唔會係一個好消息呢？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傾下。嗱，電話旁邊有聽眾朱生喺度，朱生你好， 係你好啊， 啊請講啊， 係我覺得咧就係頭先政府講咧話要啲家屬咧都係要打兩次嘅針，咁同埋咧就係、是住喺老人院裏頭嘅老人家咧，亦都要打咗預防針，咁樣先至可以去探訪。咁我覺得就好似即係將嗰個老人家咧當咗好似人質咁樣。咁其實喺外國已經係可以將探訪者咧著咗保護衣物，好似醫生咁樣，咁樣就可以即係佢亦都有埋陰性嘅檢測咁樣樣咧，就可以去同嗰個老人家探訪 啦。我睇翻今日政府嘅一啲宣布啦，咁其實佢而家主要係要求親友探訪啊，要求親友咧就接種兩劑疫苗，經過14日同埋探訪前經過快速測試有陰性結果就可以探啦。咁就對於院友個安排咧，就暫時未見到政府講嘅嚇。你自己有冇一啲情況可以分享啊？你有冇需要探訪噶？ 嗱，其實咧好多咧啲老人家咧，佢啲仔女去探佢嗰啲咧，都係。有60、70岁噶啦， 系啊， 咁嗰啲有一部分人咧，都系唔适宜 或者三高啊、高血壓啊，樣樣都有嘅。咁樣樣唔適宜打針嘅。 嗯。 咁樣樣，咁嗰啲係點樣樣？佢唔通佢嗰啲就要唔俾佢去探咩？咁如果佢去探嘅時候，你着咗好似醫生嘅咁嘅防護服咁樣樣，根本就唔會係有啲咩問題發現到嘅。 Okay.好啊，多谢晒朱生嘅电话吓，咁我哋电话18723111，18723111，转头翻嚟咧，继续关于一啲嘅防疫措施嘅讨论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府計劃以疫苗氣泡為基礎，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食肆所有員工完成接種疫苗後，可獲放寬每台人數上限以及延長堂食時間。所有顧客需要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不接受寫紙仔的登記資料形式。首階段食肆員工如果完成接種第一劑疫苗，食肆每台人數上限可以由現時的4人提升至6人，堂食時間亦可以由晚上10點延長到午夜12點，最快可望今個月29號起實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有食客入座時亂填資料，而安心出行下載率高，記錄相對穩妥，難以理解市民點解唔用，否認政府反口強迫市民安裝安心出行。政府宣布在疫苗氣泡下，可按業務性質逐步俾酒吧或者酒館、浴室、派對房間、夜店或夜總會、麻雀天狗灑落處所和卡拉 OK 場所恢復營業。其中酒吧或酒館，如果所有員工和所有顧客已經接種第一劑疫苗，以及所有顧客都使用安心出行的情況下，可以有限度重新開放營業。而在大約8星期後可進入第二階段，到時所有員工和所有顧客都需要完成接種疫苗，營業限制會獲進一步放寬。由於有關處所未能營業一段較長時間，特別發放多一期防疫抗疫基金4.0下的津貼，大約涉及動用應急款項4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政府稍後會考慮停止提供免費檢測服務，有關服務只限受強制檢測令影響的人士。他說，過去一段長時間，政府為各行各業及市民提供免費檢測，但既然接種疫苗可以替代定期病毒檢測，亦可享有放寬社交活動，政府稍後會考慮停止為並非因為強制檢測令而需要檢測的人士提供免費檢測服務，包括可能停止免費派樽交樽。林鄭月娥說，並非因為想省錢，而是希望鼓勵市民以接種疫苗來替代定期病毒檢測。至於自費檢測服務會維持，她說截至今日每日有2000人至3000人自費240元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檢測。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截至今个月1号，有129名公务员不理会或者拒绝签妥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的声明，相关部门已经去信要求他们解释，以收回部分人的回复。当局会按满章个案的实际情况，考虑根据公务人员管理命令，基于公众利益而着令他们离开公务员队伍。聂德权在立法会财委会特别会议上表示，当局会给予时间有关人士作申述，如果职位牵涉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职权范围，当局亦会征询委员会意见。另外，聂德权说，涉嫌参与反修例非法活动而被捕，仍接受警方调查或者正被起诉的公务员有26人，全部已被停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龙翔道一带交通啦。龙翔道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快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啦，不过都系多车啲，龙尾喺钻石山港铁站附近。龙翔道荃湾方向北架山花园对开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而家龙尾喺钻石山港铁站。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都分别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深麻实道，龙翔道个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咧，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九龙区路面方面啦，而家沿住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定富街一带咧比较多车嘅，因为之前咧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多车啦。太子道西行线去旺角，由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段都仲系多车。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就而家净系新墟嗰段比较繁忙少少。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至美林村段都仲系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咁另外早少少提大家啲晚间工程啊，港岛黄竹坑嘅南朗山道今晚有工程嘅，喺今晚嘅八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南朗山道去海洋公园方向近陈南昌纪念学校嗰一段咧会临时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鹤鸣。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傾緊嘅就係政府嚟緊新嘅一啲防疫策略啊，就所謂疫苗氣泡作為基礎，去到調整一啲社交距離措施。頭先咧喺新聞之前咧，我哋都聽咗位聽眾嘅擔心啦，就係擔心譬如話一啲院舍探訪嚇，而家咧政府個安排就係話咧，如果親友完成咗接種兩劑嘅疫苗，咁喺探訪之前咧就再做埋呢個快速病毒測試，有陰性結果咧就可以探訪啦嚇。咁但係咧就頭先聽眾就問。就問如果有啲人係唔適合打咁點咧咁。咁根據頭先記者會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嘅講法就係話，如果親友未完成接種，又或者因為健康嘅原因唔能夠接種疫苗咧，就可以用探訪之前72小時核酸檢測嘅結果。咁同時喺探之前咧，都要展開一個快速病毒測試，攞到陰性結果就可以進行探訪啦嚇。即係有兩個途徑啦。咁大家又會唔會都？即係對於嚟緊啊一個時間，可能有得探訪翻住喺院舍嘅親友，大家有咩反應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啦。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啊，陳志玉你好。 啊，你好，係。 係點樣睇呢個政府嘅安排呢？ 安老院舍嗰個探訪咧，其實無論係老人家或者係家人啦，都是期待緊，即係希望盡快可以恢復嗰個探訪嘅。咁業界方面咧，其實都覺得即係而家社區嗰個疫情咧，就稍為即係緩和嘅情況底下啦，都係時候開始要去做呢方面嘅準備。今日政府 公布咗相關嘅一啲安排嘅一啲措施啦。咁當然細節方面嘅一啲做法啦，業界仍然係需要同政府相關嘅部門去討論，即係嗰個安排嘅。 嗯，咁但係即係嚟緊嘅話，院舍嘅營運者都可能要睇翻啲探訪者有冇打到疫苗咯。咁即係要睇翻可能佢嘅針卡或者電子針卡咁樣咯。有冇擔心咧呢個做法？ 我喺安老院舍如果開始要恢復探訪嘅情況底下咧，就有一啲準備工作咧要去考慮嘅。首先都要考慮翻即係當時社區嗰個疫情嘅情況係點樣啦，即係有冇條件去即係恢復翻嗰個探訪嘅。咁進一步嚟講咧，當然係要考慮翻即係訪客方面啦，如果佢已經係有一啲接種疫苗嘅證明嘅話咧，就喺處理個探訪方面咧，就會比較容易去做呢個安排啦。咁其實都有一部分，我哋都知道有一部分家人嚟講咧，佢未必有接種疫苗嘅。咁當佢都有需要去安老院舍做呢個探訪嗰陣時咧，又有啲咩嘢措施啦？根據翻而家嗰個做法咧，其實安老院舍都係即係行緊一個因出探訪嘅措施嘅，即係如果係家屬本身係已經做咗一個檢測嘅話咧，即係72小時之內嘅檢測嘅話咧，喺預約嘅情況底下咧，都可以進入安老院舍去做探訪嘅。 係。咁嚟緊譬如話，就算有得探訪啦，咁你哋嘅防疫措施會係點樣啊？ 院舍喺處理個探訪方面咧，就唔可以即係好似以往咁樣咧，即係每一天都有好多嘅時段可以安排到呢個探訪嘅。咁當然係需要有一啲具體嘅安排，譬如每一天定立一啲名額啦，同埋一啲特定探訪嘅時段，即係令到屋企人咧可以預早咧作出一個準備同埋安排啦。咁喺處理上面咧，當然院舍亦都要考慮到嗰個環境方面咧，係咪可以配合得到啦？即係譬如一啲安老院舍，佢係可以有一啲獨立嘅房間，令到啲訪客進入院舍嗰陣時咧，可以喺一個特定嘅地方去做探訪，就避免接觸到院舍入面咧就其他嘅長者。咁呢個都係喺個風險嘅管理上面咧，需要做一啲即係安排嘅。 其實就你見到咧，即係譬如而家安老院舍咧，佢哋嘅探訪者啊，咁主要係啲咩人咧？會唔會都其實都比較多年紀大嘅一啲探訪者咧？咁佢哋係咪適合打疫苗咧？咁有冇啲探訪者都同你表達過呢啲嘅關注？ 其實而家喺社區已經係即係開始接種疫苗有個幾月嘅時間啦。咁其實大家可能比較關注嘅咧，就反而喺安老院舍入面啦，就好多嘅長者係比較即係高齡同埋係有長期病患嘅，佢哋對於即係接種疫苗方面咧，可能都需要即係謹慎一啲去作出個安排。咁但係喺社區入面嚟講咧，反而我哋都覺得即係社區人士啦，可能係長者嘅家人，就算佢哋係即係比較年長一啲，但係健康方面許可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都係鼓勵即係大家去接種個疫苗，因為始終即係對於安老院舍嗰個防疫方面咧，就無論係探訪者或者係院舍入面嘅職員或者長者都好啦，接種咗疫苗而去進行呢個探訪嘅安排咧，大家會比較安心一 啲。都有啲報道話咧，就係即係政府都會安排，即係考慮緊下安排一啲嘅人員啦，去到院舍嗰度為啲院友接種啊。你自己點樣睇呢個嘅一啲消息咧？咁或者係喺打疫苗之前有冇啲咩係要注意嘅咧？使唔使話做曬啲醫生評估先咧？ 而家喺安老院舍嗰個疫苗接種咧，其實都喺四月份啦，已經陸續開展緊呢一方面嘅工作嘅。咁而喺院舍入邊嘅長者去接種呢個疫苗啦，相關嘅安排嗰個程序咧，就其實同社區人士係有一啲分別嘅。 因為一般的社區人士如果他只需要是預約去到社區的疫苗接種中心去接種疫苗就可以的了、但是安老院舍呢就算長者表達了他願意接種疫苗的意願都好啦、都需要經過醫生的一個評估先至去決定是不是適合。 OK， 好啊，多谢晒陈志玉，多谢你吓。陈志玉咧就系安老服务协会嘅主席嚟噶。嗱，我哋电话1872311都听听听众嘅意见先。有黄小姐喺电话度。 系你好，系我姓黄嘅，系主持人嗱。咁头先听到啊，嗰个系咪陈先生系嘛？ 系，冇错。 吓咁佢讲嘅情况啦，嗱，咁即系我谂我哋呢几日都听到个报道咧，就系私人院舍，即系院舍嗰度啦吓。咁政府派去，咁都只系得两位啦吓咁。咁呢個係佢哋嘅事，咁我講翻我自己，因為我爸爸已經90多歲，咁咧就佢喺護老院啦，咁老實講，佢嘅身體狀況絕對唔打得針，咁咧我係佢，我今年就61歲，咁其實咧我嘅身體咧都係因為我係非常之敏感，聽到話啲咩出紅疹啊，我就乜嘢我係好，即係我都係啲好極端嘅，咁依家嘅困難就在於啲乜嘢嘢咧？如果聽到政府話，一定要打針嘅，咁我諗我哋就冇辦法打啦，係咪？咁都聽到話啊，另外你哋仲有一個辦法嘅，就係你哋去做檢測。咁我跟住都聽得到啦。你每次檢測就要，如果聽到話我哋特首已經話咧，會取消嗰個免費。取消個免費咧，咁即係我哋每次打針咧就要240蚊。 檢測， 因為佢講過。嗰啲免費檢測嘅，如果你唔係嗰個特定嘅人士，佢就取消啊嘛。咁譬如我哋又冇即係又話強制檢測嘅時候，咁即係話如果我哋一定係要俾240蚊啦，我哋先至可以攞到個檢測報告，我哋先至可以去探測長者啦。即係如果聽到佢咁個講嘅情況，就依家就係咁嘅樣啦。咁但係老實講真句，我哋有冇咁多錢？同埋老實講真句，咁240蚊一次檢測係咪我一生一世先？咁 當然唔 係，你啲有限期㗎、你啲有限期㗎。咁我仍然要去嘅時候，我係咪又要再俾錢咧？咁我仲要等喎、你都明白啦，啲檢測嘅，除非你發足檢測就話第二日啫。咁即係我哋會去睇得到。咁依家嚟講，又好似話，因為我哋唔夠嗰個注射率。咁啊，逐步去睇，咁我會覺得，咁即係依家老人家又將我哋擺咗喺上高，但係就令到我哋即係探訪者咧，又真係唔得嘅時候，我哋都好彷徨咯。我打上就係表示呢樣嘢。 明白，好多謝曬黃小姐嚇，阿黃學明啊，咁啊，根據今日特首林鄭月娥嘅講法咧，就係話稍後會考慮停止提供免費檢測服務啦。咁啊，有關服務咧，只係只限於受強制檢測令影響嘅人士。咁佢講到話咧，因為過一段時間咧，都有為各行各業同埋市民做免費檢測嘅。咁但係既然咧接種疫苗，可以代替定期檢測啦，亦都可以放寬咧，就係社交活動啊。咁所以政府稍後咧就會考慮停止，並非因為強制檢測令而需要檢測人士提供咧呢個免費嘅檢測服務啦。咁包括咧而家即係譬如攞樽膠樽嗰啲嘅免費檢測咧，就可能會停止啦。嚇，黃學明點睇咧？ 呢、這個就啱啱位聽眾就帶出一個政府忽視咗嘅問題咯，譬如安老院舍。我同意嘅，安老院舍探訪咧，安全措施一定要做足，因為如果不幸院友特別老人家感染咗咧，睇翻之前數字死亡率都幾高嘅，咁所以探訪之前一定要即係確保探訪嘅人士佢係冇染疫啦。咁但係一個平衡就係頭先講啦，譬如嗰位聽眾佢60歲以上唔適合打，咁我用檢測代替，但係如果你政府又唔放寬，要我自費，即係每次我探我嘅屋企人都要俾200多蚊先可以探一次。咁似乎有啲不近人情咯，即係如果係咁，其實政府可唔可以考慮豁免？譬如話，如果我有證明我係約咗期去安老院舍探我嘅屋企人嘅，我嘅檢測都可以豁免，係唔需要收費咧？呢、這個其實係可以喺行政上做到嘅嘢。咁政府可唔可以用以人為本嘅角度去考慮呢樣嘢咧？我覺得 好啦，我哋都傾到呢度先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講講關於一個招競農業員嘅一啲情況啊。 唉，我想登記做選民，但係又驚啲個人資料俾人濫用、 放心啦，選舉事務處會採取各種方法，確保有關資料係唔會被濫用嘅。 想知多啲登记选民嘅注意事项，又想玩游戏攞奖品， 咁就要听选民登记小剧场啦！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手下留情 special， 做兄弟嘅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做兄弟的要两胁插刀，生死与共。 做兄弟的不用说话， 不得，做我兄弟的一定要说话，他是花生三友之一，大把嘢讲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 今晚8:至10:00有梁礼勤、何亨、崔锦棠 同埋我杜大伟，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0啦，继续有陆宇光同黄学明喺自由风，自由风噶。嗱，黄学明啊，我哋睇翻咧，就嚟紧政府咧就会想喺呢个古洞南啦，吓，即系新界东北啦，古洞南咧就会去兴建一个农业园啦。咁系做乜嘅咧？咁就系会系协助一啲嘅培育一啲嘅农业科技啦，同埋管理一啲现代化农场嘅啲知识啦。咁就系有80公顷嘅农地嘅，分两期发展。咁同埋咧都会系俾一啲嘅休耕嘅农地咧可以复耕翻啊，即系有50公顷啦去复耕翻嘅。咁亦都有一啲农业上面嘅提升啦，有分做传统耕种、现代化耕种同埋咧有机耕种噶，咁由渔护处咧去到监督呢个农业园嘅运作啦。咁而之前咧，譬如呢一个受影响嘅地段，譬如已经耕紧田嘅一啲农户咧，其实喺农业园落成之后咧，都可以咧优先去到租用翻呢个农业园嘅土地噶。咁嗱，其实而家政府咧就喺呢个古洞南啦，就系做紧一个第一期嘅农业园嘅工程。咁但系咧就喺施工嘅期间咧，就好似出现咗唔同嘅争议吓。咁首先咧就系，比较较早之前咧，有啲环保团体就发现咧，承建商喺工程期间咧就有用有一啲嘅用做复耕嘅农地咧，就系被堆上一啲嘅石料啊吓，仲有咧农地咧系被铺上沥青啦吓，我嚟摆一啲嘅货柜啊、工程车啊咁。咁环团就担心咧，就系做过呢啲嘅堆放呢啲嘅废料啊，或者系一啲嘅做法咧，可能到农地呢个地方咧，造成一啲根本嘅伤害。咁将来仲种唔种到嘢咧，咁有啲担心嘅。咁第二个争议咧，就系上个礼拜啦，咁就4月9日啦。咁有一个嘅农户咧，咁就系被通知咧，就系有一个工程要展开啦。不过咧，佢就投诉啦，就话咧系地政总署啊，同埋相关嘅承建商咧，即系涉嫌一个即系偷袭啦，即系有一个情况出现啦，就未经过点算一啲嘅苗圃吓嘅数目计赔偿嘅程序之前咧，就已经咧就系有一啲嘅承建商咧就移平咗超过10,000尺嘅农地，咁同埋一啲嘅机械咧亦都系损毁咗啊，咁呢个农户咧就觉得系有报告警处理啦，就话有财物嘅损失啦咁。咁究竟发生咩事咧吓？阿黄浩明，不如我哋都请访问一位即系关注组嘅成员啦吓。嗱，电话旁边咧就有招敬祥匿关注组成员梁德明啊，梁德明你好。 大家好。 可唔可以讲下我头先都见到即系传媒报道嗰两件事啦？即系有啲农地系堆上一啲石料，咁同埋有农户咧就系话咧系被即系所谓比较突袭式嘅一个收地啊，咁系发生咩事咧？ 系其实咧首先嗰、那个倒咗嚟嗰个环保保团体嗰个破坏咧，其实就我哋好容易理解嘅，因为其实基本上咧喺香港回归之后咧，其实都好少有一啲农业嘅 project 嘅，即系项目。咁所以政府早咧，其实简单讲就冇经验，香港嘅承建商啊或者所谓嘅顾问公司完全都冇做一个农业嘅项目嘅经验。咁所以佢做嗰阵咧，完全都用翻以前起楼啊、做十大基建啊、高铁等等咧，就用一个工程角度去考虑啦，即系快啊、悭钱啊去谂啦。点知冇留意，原来以前唔使理会嘅一啲泥土嘅保养咧，原来摆一啲石落去咧系修复唔到嘅。咁类似嘅经验咧喺当年八乡高铁，即系有高铁汽车厂嗰阵，借咗啲地，借啲农民嘅地咧，之后还翻俾佢咧。其实到今时今日，八乡今日连当区议员都系为佢哋继续争取，咪会恢复翻嗰啲系变成可耕种嘅土地嘅。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其实政府其实 已經知道咗呢啲事情發生啦，但係咧，佢依然用一個工程角度啊、行政方便咧，就去處理一個聲稱話幫農民嘅農業園啦。咁所以就搞到第一個大頭髮出咗嚟先。咁第二個大頭髮咧，就係、是政府有時同農户咧，其實係傾一啲青苗補償啦。咩叫青苗補償？簡單啲同各位講啦，就係、是、一啲可能你收咗佢塊地，咁啲農作物係農夫嘅財產嚟噶嘛，咁你應該有一個補償噶嘛。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個補償咧，其實就一直嗰個標準啊、準則啊，其實都係好唔公開透明嘅。即係咩叫 A 級作物啊？或者邊啲計邊啲唔計咧？其實漁護署從來都冇一個公開嘅清單俾到各位嘅農夫啊，或者任何公眾人士或者記者朋友咧，係可以查閲。咁農户喺佢同佢爭執期間咧，即係或者同佢拗數啦，即係講翻我想清楚呢個準則。咁啊，漁護署一直都冇俾嘅時候咧，結果就發生咗，唔知係咪漁護署好心急定點樣同土木工程拓展署，結果咧就揾咗一啲直接即係好似大陸嘅強拆模式，就直接鏟咗佢先再船嘅一個做法咁樣啦。 嗯。都睇翻咧，即系我哋都有就住咧，就系即系呢个农户咧，就系、是、报警个事件啦，咁啊向咧就系、是、土木工程拓展署咧去到查询噶，咁啊佢哋嘅回复就系话咧，咁就系呢个农户咧，咁就系冇去到递交一个特惠津贴嘅申请表格吓，咁亦都咧系相关部门咧就系、是、协商咗农业园嘅工程之后咧，就决定咧就4月9日咧就收翻呢个嘅土地啦，去到做工程嘅，咁而嗰个农户咧就冇提交一个特惠津贴嘅申请表格。咁亦都咧系根据相关程序咧，将有关土地上面嘅农作物咧就认定为一个无人认领啊吓，咁所以咧就做一个咁样嘅工程展开咗啦。咁点样理解咧？系咪真系个农户未交表，定以致到呢个误会产生咗咧？ 我觉得呢件事就更加反映咗政府其实即系无论2019年到而家都系听民意啦。因为佢首先讲冇递交申请表，因为成个补偿过程唔系一个法例嘅过程嚟嘅。即係冇一個一定要跟嘅程序，只有一個行政，即係大家你協商啦，簡單啲講。咁但係問題就係個農户一直就要求你可唔可以公開個準則，即係邊樣係啲作物可以賠，因為佢有啲作物咧，佢計咧佢會有啲人唔包嘅。咁點解唔包咧？跟住啲價錢係點樣去釐定出嚟咧？其實農夫好簡單，你叫漁護署同土木工程拓展署，你俾一個準則俾大家公開查閲。咁如果你係識累到個農户，原來個農户咪同你一齊去定青苗咯。咁所以農户唔去申攞阿田嗰份表好合理，因為我點知你個程序咪對我不公？我想要一個公平啲嘅對待啫。咁但係點解你就反而因為我要一個後公平啲嘅對待同埋資料公開，咁反而你就直接就鏟走我啲嘢？咁其實你佢更加係白話上，公仲要幫自己作一個漂亮嘅藉口添。 点解政府佢一路唔肯公开呢个清单呢？其实佢谂紧啲咩嘢咧？你想知道？ 我哋理解，因为其实呢个青苗补偿，如果大家有啲老啲嘅朋友啦，会记得高铁当年咧都有一个叫青苗补偿啲民间团体有研究过嘅。咁政府就觉得佢公开咗啦，或者佢出现咗一啲程序咧，即系佢公开多啲，即系佢担心啲人咧就会系咁种啊，系咁种啊。但系老实讲咧，其实呢个情况系好难发生嘅，因为佢嗰个青苗补偿咧，嗰、那个价咧，其实佢唔系一般大家理解零售价嚟嘅，系一个批发价嚟嘅，甚至系一个最 cheap 农作物，可能系常规农嗰啲咧，即系大家可能以为一条粟米可能最平都十蚊三支啦，可能低过得几毫子噶，根本上所以佢话担心农户去即系见佢有一赔嘅就系咁种咧，佢为咗呃个赔偿咧，其实嗰个动机本身系十分之低嘅，但系政府佢就一直用呢个理由咧就大约去唔公开啦，即系佢嗰个标准至准则咁样，咁就但系有次农户就试过咧，就系、是、佢明明话佢点样定义有棵农作物佢种得好同唔好咧，其实系唔知噶，即系佢哋系要农户去到。临尾有一日去到政府部门度攞张 check， 即系睇张支票嗰阵先知道，哦，原来嗰阵评咗 A 级、B 级咁样。但系佢话点解佢冇一个标准嘅？咩叫生得好同唔好？ 亦都即使佢公开清单某个农作物，就算赚到好利钱，都唔系话一时三刻我想喺块地种到就种到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其实政府个担心有时被有啲过往咯，即系有啲 cut 过咗火咁样，都仲担心。 系嗱，咁其实睇翻咧，即系今次受影响嘅一啲农地啊、农户啊，咁佢哋系咪都会决定系翻去即系将来嘅起好嘅农业园嗰度继续复耕嘅咧？以你所知， 嗱，其实我要有啲立场交代，因为其实当地嘅农户咧系希望政府继续搞好农业啦，但系农业园嘅模式咧，其实佢哋都有拗叫嘅同政府，即系佢哋讲，譬如而家用紧一啲摆农具嘅耕棚啊，有几百尺啊，咁啊唔使交租嘅，因为以前历史留遗落嚟，而家政府咧要去 收咗佢之後咧，其實佢要交一個更加高嘅租金，即係譬如要幾千蚊用一年一個間棚啊，但佢一個人唔夠用幾個，咁所以咧農户嗰度，你話佢咪佢好想入農業園咧，又未必係，但你話係咪冇得揀而被逼入？因為你收咗我塊地，我唔用你嗰啲地又冇得揀，咁農户可能係有時有啲係會被逼接受咯。但係問題就係政府搞呢個農業園，理論上應該令到啲農民係開心噶嘛，但其實好多農民其實好憂慮，你係咁用一啲唔同嘅考慮名目管理主義，令到我啲成本上升咧，其實我就驚可能嗰個農業。可能分分钟挨到多几年，就已经慢慢系自然萎缩啦。经政府教育之后，反而系 啊，仲有即系半分钟时间啦。其实有几多农户受影响啊？佢哋 如果真系受第一期，或如果就简单讲第一期，因为佢农业分一二期嘅，第一期已经都有十户噶啦。明唔明啊？即系耕地面积唔同大小，最大去到十斗，咩叫十斗咧？但系你当可以接近一公三分二公顷啦，公顷啦。咁樣係啦，咁、 okay. 但係如果計埋第二期，可能都係如果就係當地咧，其實都係十幾，因為有啲農户比較大嘅。 Okay. 好，好多謝曬梁德明啊，多謝你，有機會再傾啦。梁德明係招競場咧關注組成員嚟㗎，今日節目時間夠。